例全部由境外输入，上海有四宗，四川一宗，没有新增死亡或者是疑似病例，新增三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超过83000人确诊，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1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248.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1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58.2，跌6蚊；腾讯控股429.4，跌5.6。中心国际19.36升6.8，友邦保险71.4升4毫，中国平安80.9升3.5，中国移动54.3跌2毫，小米集团12.8系升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57，瑞士法郎8.114，澳元5.381，加元5.74，新西兰元5.016，欧元8.7825。每百日元对港元7.1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63。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5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1585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84美元，卖出17.1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噶。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就喺明爱医院对出。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啦，咁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边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北角码头挤塞，龙尾就太古城。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观塘道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挤塞，咁而家车龙就喺九龙湾验车中心对出。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十月份。 一号候选人李志刚，我会用最谦卑的心换取你温柔的神圣一票。 我是二号的鸡梨罗敏庄，我会以听众的选择为依归，换取你神圣的一票。 咁赢输对你哋嚟讲代表啲咩呢？ 哎呀，冇嘢嘅，我唔使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就知边个赢边个输啦。 吓，又系我输？个节目叫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鸡头我李志刚啦。 咦，点解同一个口罩戴咁多日嘅？ 呢个系政府免费派俾全港市民嘅同心抗疫口罩，可以清洗重用60次。上网为自己同屋企人登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喺6月6号或之前，上 qma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五最强 Happy Friday， 晨光第一线，凌子维的享乐时代， 风骚快活人黄耀祖继续分享快乐，分享爱。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迪神，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师培，你会用哪首啊？ 当然是这首啦。 敲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迪神，师培哪里有小酒窝啊？ 不是啊，我说他睫毛长而已嘛。你看看你看看，他又长了。 敲着我长睫毛。 想知师培的眼睫毛有多长，那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师培的寻常事认真做啦。 唔知长啊，有啲色闪噶，你系咪要睇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好鬼激烈！我哋一朝早就已经有一个好开心嘅讨论啦，真系。早晨，桂花田，早晨，哇！黄耀祖两个花仔花女嘅组合。 系啊，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六月五号嘅朝头早，早晨啊，吓。 系啊，即系点解我话佢哋花仔花女咧？今日又唔使做 live 啦，但系咧一个就着到咧白底花衫咁样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盆栽啦、蝴蝶啦。 咁呢件衫咧着咗几年嘅，几年后都仲啱着。我就咁啫嘛， 梗系啦，因为你之前着嘅时候唔啱着啊嘛。 你十二岁都大定咗个身形冇变过咯，除咗怀孕嗰阵时 候，我以为你话大定咗个肚添。 系啊，同埋黄耀祖嗰件衫的确有啲难度，我唔敢着呢种噶。 其实我都好少着啲咁花绿绿嘅衫。 系啊，因为你证实咗真系好难 carry 咯。 系啊， 系啊， 我唔系好中意用 carry 呢个字，听到呢个 carry 嘅字，个人有啲着啊。 系啦，好啦，早晨啦，两位花仔花女， 早晨啦，咪伴住你咯，系咪？你一黑一白啦，系咪？ 系啊，都几好啊。 自己新郎哥着嘅衫，我咪花仔花。你伴住你咯， 系啊，新郎哥嗰啲衫冇咁潮嘅， 系啊系啊， 同埋个白色冇咁黄嘅， 哎呀系啊，真系唔够白啊， 系啊唔够白， 系啊，好耐啦，呢件衫都陪咗我有接近十年啦， 真系有啊， 系好襟着噶，我发觉我身形又冇变， 咁啊真呢个你真系十年都，其实豪咗中意食好多嘢噶， 同埋咧， 但系佢真系肥唔到， 佢仲要加件底衫喺度，讲紧。 着恤衫唔着底衫 嘅咩？即系咁讲， 我而家都系着恤衫，我冇着底衫。你使唔使我解啲楼俾你睇？ 点同咧？你有朱古力咁样嘅胸肌， 朱古力咁样嘅 靓啦， 朱古力咁嘅腹肌系咪啊？朱古力咁嘅胸肌， 我想 话 佢 颜 色，我想话佢嘅颜色咁样真系。你知唔知我今日啊？点解要着件办部长嘅恤衫？ 唔系呢个，你系通常系有啲重要事情，你会着呢个衫噶，系咪？ 因为今日咧，即系呢轮咧，即系嗰啲咩老衬当王咧，咁成日有啲传媒会访问你咁样咧，咁咧，但系平时咧，嗱，即系我即系，我真系想我唔系讲个冷知识俾你听咧，即系本地传媒同外地传媒咧，我中意 feel 到个分别。 哎呀，做咩？ 就有钱同冇钱嘅分别。 系啦，就系今日啊。 系啦，因为之前咧都系嗰啲本地媒体咧，好以华为嘅。佢同你讲话，你有咩地方提供访问？会议室咯 ，OK， 会议室 啊，咁样 系啦。咁咧，无论个会议室几乱咧，即系我哋电台有几干净都差唔多啦。系，佢个 OK 嘅，佢可以接受到嘅。 即系佢会揾到个靓位就摄受咗后面啲嘢，系啦。 啊，呢个 香港人， 香港精神。冇错，冇嗰个条件就自己揾位啊！呢个角落头咁样都影到张靓相啦。 系系系。 咁但系今日嗰个咧系外媒，咁咧佢都系问翻。 咁你使唔使讲英文噶？ 佢好在有中文部嘅人喺度啫，真系。佢就话：你哋有冇一个市正啲嘅位？我话都系嗰啲位嘅啫。咁我谂住就算数啦。 系。 哇！点知佢真系有钱嘅？佢话：咁今日唔使喺呢度做访问啊！我话点啊？我哋 book 咗间酒店。 是咪 有埋间套房？佢话 系咪 偏 安嚟噶？系咪谂住呃你上房？ 系啊，我都谂住系啊。 我哋细细声讲啊。 嗰个住女记者嚟喎。 系啊，咁你执啦。 系啊，所以你见到点解要着底衫啊？所以我一定着底衫啊！真系，哇喂，我觉得真系，我真系开眼界 啊！ 咩待定啊？ 口罩待定啊？ 点解啊？ 咁你口臭啊嘛，你个人。 我哋会戴口罩噶嘛？ 系咩？ 系啊，唔系我哋如果对住其他人要戴口罩噶嘛， 哦， 系咯， 亲爱的， 系咯，所以我即刻体验到嗰个，哇，有 budget 噶， 真系有 budget 咁 酒店， 最终系咪你讲个区啊？ 啊，系啊，都系个区啊。 咁跟车走一阵间， 系啊， 唔系，你要 我未，我有排先去 啊， 真系， 用 啊， 真 系，我觉得真系， 咁谂住攞住咁多嘢啊嘛，今日 系啊，嗱，咁今日6月5号啦，咁即系换支头买6月4号啦， 系啊， 讲下天气先啊。 同埋今日，哇！天氣今日真係好差。 昨晚天氣晴朗， 係冇錯冇錯， 非常之 very good。但係今日咧就係31度氣温，相對濕度70%，雷暴警告去到11:30。 係啊，咁啊，昨晚真係好在天朗氣清嘅，就冇乜嘢咁樣啦。 我記得過往咧喺呢個月份咧嚇，即係好多時咧都係落雨多嘅，即係睇落大定落細。試過一年咧，即係去維園咧，哇， 好誇張， 水冇間，係啊， 大家都記得啊。 但係都依然都不停大家去啦。 我就見到昨日好似我自己个感觉觉得旺角区咧，即系嗰啲乌云就盖顶多啲咯。 哦，系啊，系啊，系旺、啊啊。你冇发觉咧，真系区区有性格噶， 系咪啊？ 即系如果我哋总结翻呢度，琴日即系呢一个嘅咁特别嘅晚上咧，咁唔同嘅地方都有啲蜡烛点着咗啦。咁但系真系发觉咧，咩叫每区都有啲性格咧？咁譬如港岛区，咁啊即系开头系紧张啲。咁但係去到嗰度咧， 我咪同你哋兩個講嘅，我晏晝 開頭緊張啲， 2:00咧去到銅鑼灣嘅時候咧，見到周圍咧就已經係都多警察喺度， 喺度布防， 係啦，4-5个人就圍之一組，個個街頭都一定有。咁跟住咧，我架車咧都會經過圍院嘅咁樣，見到咧佢就即係都所有嘅入口啊都封住咗咁樣，咁啊都明白嘅，咁啊公園嚟噶嘛，咁有限聚令啊嘛，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係我琴日就去咗圍院嗰度，咁咧咁我就入去。就拍攝啦咁樣，咁我發現咗個好得意嘅現象。 咩咧？ 第一咧就係我點我話區區都有特色咧，嗰區咧個特色咧就係好多音波工啊。 即 系 咪为之即系 唱歌啊 ？speaker 嘅音波功，因為佢係點樣音波功法咧？好得意喎！如果琴日可能你喺附近啲街坊咧，你都聽到噶啦。即係好似以前咧，就一邊就譚詠麟，一邊張國榮咁樣咧。我聽到一邊咧， 一邊口號， 就有人嗌話口號口號口號咁樣。咁但係另一邊咧就呼籲呼籲呼籲，好得意喎！跟住我企喺個紅綠燈個馬路度咧，我覺得我眯埋眼好似聽緊行為藝術咁樣咧。左耳就聽到口號口號口號，右邊就呼籲呼籲呼籲，跟住擘大眼。 咁你都係左耳入右耳出㗎啦。 唔係咁，兩邊都聽到曬啊嘛，真係。 啱啱企喺中間咯，咁係 我啱啱企喺中間， 啱啱企喺中間位嘅。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咧，我見證咗咧。警民关系大融和啊！ 哎呀，咁我开心， 好融和。港岛区啫，我讲港岛区大融和。 其实咧咁样啦，即系相辅相成嘅两样嘢度，即系你和平嘅，咁咪和平咯。 系啦，知唔知点解我喺边度见证到啊？嗱，你就冇机会噶啦，无论你点样，你都冇机会睇到我嗰个角度。 喺记者个区域 都唔系阿祖都得嘅，你就唔得。 点解啊？我 我唔得啊？ 点解得我同阿祖睇？哎，冇错，我呢个角度真系独家角度，男士独家。因为到男厕咧， 就喺度 好多好多警察入去，佢都要屙屎屎。 系啊 系 啊， 系啦，咁嗰个关系融洽嘅地方系， 你先， 系啦，冇人会 一个尿兜两份用先，同一条底裤两份就系一样嘅概念啦。 太过分啦！一阵如果你有咩闪失嘅，咁令到其中一方觉得哦咁样嘅，即 系 唔好意思噶嘛，真系 或者瞄准得唔系几好嘅。 唔系，因为我冇见过同一时间咧有咁多嘅警察喺个厕所度一齐屙鼠鼠，咁亦都系冇嘢嘅。 系都要试，喂，咁佢啲人嚟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唔系所以同一时间我都 OK。 啊、 完全冇再听到有人喺度话你又、 啊、 你又咁样，我又咁样，证明咩咧？证明急嘅时候咧，大家都唔嚟咁多。 唔系，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琴日睇到咧，唔同嘅报道嘅时候咧，当然唔同区域啦。譬如我睇到旺角嘅时候咧，我系觉得 呢个性格就唔同晒啦。 但系咧，我睇到维园嘅时候咧，即系两个阵营啊，你都知而家任何情况你都可以话好分裂啊，各样嘢咁噶啦。但系起码大家都仲可以嗱，有冇秋后算账唔知啊吓。但大家可以做到大家想做嘅嘢，而成件事系和平嘅，表达到佢哋自己想讲嘅系乜嘢，个诉求是什么嘅。 系， 我觉得呢样嘢系一直香港最美丽嘅其中一个地方。 即系大家想发啲咩声音啊？ 系啦，外国人又可以喺香港住，南亚裔又可以喺香港住，你有唔同嘅声音都可以呢度。发出嚟嘅话，呢个系好美丽、好宝贵嘅件事。 我琴日即系都有啲事做咗之后咧，我翻到屋企七点松啲啦。啊，出地铁站咧嘅时候咧，就因为佢嗰度有个小广场啦，喺乐富嗰头。 系系。 咁啊，跟住啊，我第一次咧，即系年年咧，我都冇过支蜡烛嘅。 系。 咁我今年咧， 终于攞到啦。 系啊，终于 攞到啦。系啊系啊。 好感动，我觉得。 系啊。 我仲攞两支，跟住你就翻屋企。咁我跟住准时都系咁个个都话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咁我就喺屋企咁样自己开咗个窗，咁跟住就跟住我就眼望狮子山，哦，都好多闪灯闪晒落嚟啦，咁样 系啊。琴日我太太就带咗两个细路落我屋企楼下嗰度咯，因为琴日真系咧叫做几便利下，即系你每一区都有啲地方俾你用自己嘅心情去悼念一啲事咧。咁琴日佢就带咗两个僆仔落去啦，我仲话得唔得啊？你一个人带两个落去咁样，各位小朋友真系好有优势噶。落到去咧，啲街坊咧就全部都话：，你有两个小朋友，譬如俾你行先啦。又或者本来大家都系净系得支蜡烛嘅啫嘛。啊，佢特登接两个纸兜咯，就话：，喂，你两个僆仔咁细，唔好净系捉住个支蜡烛啦，攞个兜兜住啦，咁样咯。系，跟住我最担心就我两个细路有冇曳啊，咁样。跟住我老婆净系话：，除了其中一个即不停同人挥手想撩人倾偈之外，大致都正常嘅咁样。 系大嗰个定细嗰个？ 细嗰个系啊，大嗰个好坚毅。 唔系，我想讲佢开始会感觉到啦，即系去到咧四五岁呢啲阶段咧，小朋友咧开始会感受到。 好乖啊佢！ 因为大家嗰个情绪唔系耶又要 系啊，冇错冇错， 佢会感受到知道咧啊，我有啲乜嘢系需要去做。同埋大个仔 系 好啊， 我觉得佢系因为有经验咯，因为你系由小都即系俾佢呢个经验噶嘛，咁所以。可能佢都会记得哦，咦呢、這个日子就可能即系可能我唔知道咩日子嘅，但系做出席呢啲活动可能就要咁咧。我觉得系有咁嘅分别。 系啊，咁啊，所以琴日应该就大家用自己嘅方式啦，咁啊度过咗一个晚上啦。咁虽然咧你可能话啊呢、這个都只不过普通嘅一天咧，不过大家都知噶，琴日嚟讲咧一啲都唔普通噶。所以琴日大家都有用到自己一分力量咧，完成咗一件事噶啦。 在幻变不息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是情，也渐渐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分情意，纵使天崩天塌，爱意是不改变。明日会 居老官亭，天变地变情不变。 系啊，我哋不变嘅一样嘢都系 Happy Friday 啊嘛，系咪？咩情况都好啦，我哋都有我哋嘅风骚大点唱摆咗喺度嘅。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晏啲打电话嚟啦。咁可以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 嗱，我哋咧以前咧就见到嗰杯珍珠奶茶咧。就有啲驚嘅， 點解啊？ 係啦，有一輪有啲驚嘅，因為大家就話：哇，喂，即係除非你想封胸啦，如果唔係唔好飲咁多啊。 係咩？ 你唔知嗰陣時， 唔 使驚嘅，只不過係話，哇！原來我之前飲咁多，之前飲咗好多，之後先驚咧，就唔會係驚嘅。 同埋知道點解曾經有一種珍珠奶茶叫波霸珍珠奶茶？ 係啦，係飲完之後， 你知唔知嗰陣時發生咩事啊？ 唔知啊， 因為話佢咧含有好多啲塑化劑，咁就話咧原來會影響身體發育啦，咁樣嗰啲嘢嘅，即係有啲就哇。男性都會長出個乳房來，哦、即係講到咁誇張喎。 發育即係得唔高嗰啲，我諗住而家我賴翻佢轉頭先咁。 嗱、如果你而家咁諗嘅話咧，就唔單止珍珠奶茶啦。請問黃耀祖，你細個係咪已經好似而家一樣咁滋整？ 係啊。 有冇出汗嘅時候攞手巾仔嚟抹？ 咁我冇嘅，除咗嗰陣時讀幼稚園唔係帶紙巾㗎嘛，嗰陣成日要帶手巾仔㗎嘛。 咁你幾時開始用濕紙巾抹身嘅？ 濕紙巾 抹身咩叫抹身？ 即抹面啊，抹手啊。 哦、濕紙巾啊，真係近乎冇用過喎、 哦。即係 我 摸一摸先。哦，冇事冇事、哦，所以你 OK 你 OK， 係啦係啦。阿、阿田啊，成日有用喎、 啊。哦，係啊，我有、啊。 但你攞濕紙巾嚟抹身嘅咩你？ 唔係啊，頭先佢講抹面。 抹面啊嘛。 佢話、啊，所以我先質疑佢咩抹身、啊。 你係咪好細個就開始抹㗎啦？係 㗎。 啊，咁唔怪之你咁早出尖東啦。 喂，咩事啊？ 即係會點㗎？ 你头先讲咗我一样嘢就话，哦，唔怪之你咁。 唔怪之啦，我啲算命嗰啲，你一讲我中噶啦，咁样真系。 咩啊？ 联合国啊，唔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系、 啊、加埋联合国两大权威。 做咩啊？ 原来佢话咧， 系咪真系权威先？ 权威，权威，权威。 好啦，权威过系。 类刺激素。 哦。 类刺激素。 咁做咩啊？ 其中一样嘢咧，一系就令到你生殖能力下降。 哦。 一系就令到你儿童性早熟。 哦， 所以头先你哋自己对号入座啦。阿田咁早出尖东系有原因嘅，系、 哦、 啦。咁但系无端端讲呢样咧， 系啊，有咩原因？ 你冇想象过呢个类刺激素喺湿纸巾度出现。 吓、 哦， 湿纸巾、啊。 我想讲咧，而家有好多嘅妈妈咧，帮小朋友清洁嘅时候咧，都会用湿纸巾噶、 啊。系啊，因为咧，原来佢就话有一个咧，2020年嘅一个调查咧。佢就做咗一个就係话究竟有冇类刺激素嘅测试。咁就话呢市面上有好多纸巾就有。不过好彩都有好多纸巾係冇嘅。咁、然后啲人就问呢佢话其实係咩嚟㗎呢个类刺激素呢究竟有啲咩问题呢咁样。就係头先讲嗰样啦。佢话呢如果呢佢话有一 些。如果係从小用嘅话呢男仔呢就会影响个性能力係咪 呀嗱好多嘅。如果呢你要知道佢有啲咩事呢佢就话你会引发人体各种疾病啦，令到内分泌失衡啦，例如有 cancer 啦，生殖能力下降啦，神经系统紊乱啦，儿童性早熟啦，同埋糖尿病啦咁样。咁啊，孕妇咧、婴儿啦、发育中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咧，亦都系较容易受到呢个内分泌干扰物嘅影响嘅群体嚟噶。所以佢就提醒大家啦，如果你揀消毒湿纸巾嘅时候咧，一定要睇到咧，佢究竟有冇即系含有呢个类刺激素。 咁、我想问啦，佢应该咧就睇好多包纸巾咧，佢都唔会写话类刺激素。咁有冇啲简单啲嘅学名？譬如系无酒精嗰啲，系咪即系等于嗰样嘢 啊？首先，香港咧，我哋有几个成日都用嘅嗰啲叫做牌子咧、 哦。 好彩、哦，佢话咧有八个呢啲样本咧，都系被誉为你呢只 咧，你要睇下嘅，可能佢入边又有好多字啊咁样。 Sorry 啊，你嗰只好似冇包喺里边。 系 啊，即系佢冇包喺笔含嗰度。 哦。 但系有部分我哋都好常见嗰啲牌子就有，同埋咧嗱，仲要提一提你，你唔好以为嗰啲咧个人连锁化妆品牌自己出嗰啲咧，你就觉得 cheap。喂，佢竟然都系 OK 噶， 即系冇呢个 系叫做不含类刺激素啊咁样咯。咁、 哦、 所以咧，大家即系你可以上去佢呢啲唔同嘅网页嗰度咧，你可以望下嘅咁样啦。咁因为原来咧，佢话呢个世卫里边咧有几种咧就系、是、表现理想，不过咧可能里边都系含有呢一啲嘅即系水平嘅。最差嗰啲咧就系、是、直情系有急性嘅样本啊，里边可能系会令到你咧会受到好严重嘅冲击。所以你都唔想抹抹湿纸巾嘅时候，突然间性早熟，又或者性能下降， 会突然间嘅咩呢件事？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沥源村六泉楼至今累计有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局寻日紧急撤离部分居民。沙田区议员岑子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当局的撤离指示不清晰，对于安排撤离时不在屋企的居民并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法，而其他仍然留在六泉楼的居民就认为当局的措施无法令他们安心继续居住。岑子杰又说，当区有六至七间的中小学，不少学童家长都向他反映，由于担心出现社区传播，因此希望可以继续停课。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一名男子确诊新型肺炎，当局寻日安排六泉楼二楼至十五楼的10和12号单位住户入住检疫中心。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这两个号数的单位厕所喉管有共通点，因此先给部分的居民撤离，给当局仔细检查喉管是较为稳阵的做法，但由于感染个案不算多，暂时无必要全动撤离。他说现阶段仍然相信确诊患者较大机会透过公共设施感染，例如在大堂、升降机和接触信箱等，因为如果透过喉管传播病毒，一般应该由上而下传播，但今次最先确诊个案是住在较低楼层。被问到六泉楼附近的学校是不是仍然适合复课，许树昌认为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应该问题不大。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国歌条例草案，国歌条例草案法案委员会副主席张国军批评反对派议员昨日在会议期间不断拖延，目的是希望制造流会不给法案表决。他认为主席梁君彦昨日的决定务实。张国军说，原本梁君彦给予30小时给议员就法案发言，但过程中反对派议员大部分时间并非发言辩论，根本没有认真审议，即使给予再多的时间都是浪费，加上他们的抗争不断升级，透过拨异味液体令到会议无法进行。张国军又说，在国歌法立法议题上，反对派议员一直在度贩卖恐惧，但其实国歌法只是针对一些故意侮辱国歌的行为，市民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政府建议兴建屯门南延线项目，由西铁线屯门站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包括一个设在屯门码头附近的新铁路站，以及设在屯门第16区的中途站，成本大约114亿元，已经邀请港铁展开规划和设计，预料2023年动工，2030年落成。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路政署署长陈派明说，当屯门南延线项目落成之后，会增加列车同班次。至于造价，他说采用架空形式较地底走线为低，但是要有详细设计之后才知道真正的造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0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3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1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58元，跌6.3；腾讯控股429.8，跌5.4；盈富基金24.78，系升6仙；中芯国际19.5，升8.2。 阿里巴巴210.8跌2毫，友邦保险71.4升4毫，汇丰控股39.6升7.5，小米集团12.88升2.2，中国平安81.05仙系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9.09，瑞士法郎0.956，加元1.35，人民币7.113，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6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5,85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57美元，卖出1,71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大榄上斜噶。讲多次啊，就系、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咁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蝴蝶谷道对出，就系、是、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验车中心。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新闻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讲嘢好大声啊！ 咩啊？佢同个仔讲电话好温柔噶。 佢唔愿行，成日黐车坐。 你试下俾优惠佢啊，飞扑出去都仲得啊！ 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桂花田。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松快活人。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透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迪神，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师培，你会用哪首啊？ 梗是这首啦。 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迪神，师培哪有小酒窝啊？ 不是啊，我说他睫毛长而已。你看看你看看，他又长了。 瞧着我长睫毛。 想知师培条眼睫毛有几长，那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师培的寻常事认真做啦。 市场啊，有啲色闪噶，你系咪要睇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我今天和我這個拍檔呢，即是不約而同穿了一件幾年前的衣服，都依然在說那句、啊、都是啱穿、啊、所以就拿來穿咯，那不要浪費嘛。那不知道我這個拍檔怎樣可以 keep 住自己的身形幾十年都是這樣，都是一條框這樣，衣服呢由細碼都從來都沒有去到變中碼的，是究竟是怎樣的呢？他吃就吃得多的，但硬是都不肥的，真的。希望一會聽不到他那些炫耀的聲音或者炫耀的詞語去讚自己。我們有請曾志豪。 正所謂眼淚心裡流，有苦自己知。唉，我 T 恤底下其实腹肌已经消失了好耐，好耐都唔 call back。我嗰条小车胎，其实我冇话你听，佢系喺度若隐若现咁样出现嘅，一路都未有机会将佢完全消失。啊，咁啊系，对你嚟讲，洗车胎呢件事，亦都系好耐都冇见过。你一早已经变咗大车胎 ，sorry， 我又炫耀咗啦。早几日咧，我哋先至话咧，即系屯门嗰啲公主啊，哎呀，佢哋嗰啲跳舞嘅公主咧，我先至话佢哋真系适者生存啊！无论咧面对几大嘅压力之下咧，佢哋一样可以揾到条出路噶，卖啤酒啊，咩都好啦，啊唔系卖嘅，佢只不过咁啱拖啲冰冻饮品，而你咁啱俾钱佢啫吓。但系我真心赞嘅地方咧就系、是，喂，佢哋起码咧真系团结、啊，知咩叫团结啊？你好少见到佢哋嗰几个屯门公主咧，会自己咧为咗争客咧打交啊咁样噶嘛？即系佢哋系团结一致，喺嗰度揾食就喺嗰度揾食，喺嗰度跳舞就喺嗰度跳舞。但系其他地方唔系噶，你知唔知啊？我哋咪话咧，内地嘅大妈文化咧，或者呢啲叫做广场舞嘅文化就好兴盛啦。不过佢哋就未学识点样和平咯。原来咧早两日啫嘛，就有呢一个咧，即系喺四川啊。佢哋有一个哇！原来佢哋有一个广场好正个名，叫做正黄广场啊，系啊，正在个正，黄色个黄，叫正黄广场。咁咧，佢哋就有发生呢个群众事件，但呢个群众事件系做咩嘅咧？冇，就系、是、有两批大妈喺度先执口角，继而动武啫。咁呢班大妈喺度争咩咧？诶，莫非真系争男人？唔系啦，头先我都话明俾你听，佢哋就唔够团结啦。因为原来咧，你唔好以为上面就地大物博，原来佢哋一样系会有呢个土地资源争夺嘅问题噶。咁简单啲，佢哋就系拍呢个《古惑仔》第七集之《古惑婆》啊，或者《古惑妈》，佢哋咧就全部都系话：喂，阿婆，你嚟呢个广场度跳舞，你问过我未啊？咁另一个阿婆就话啦：你叫阿婆，你唔系阿婆啊，岂有此理？呢、這个场啊，我跳开噶嘛，系啦。于是乎咧，你就真系由以前嘅铜锣湾浩南咧，一嚟就嚟到呢一个铜锣湾大妈，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即系我谂，真系如果再拍《古惑仔》第七集咧，去到呢个古阿婆嘅话咧，啊，点样做咧？即系我谂桂花田都可以有一个角色啦。咁呢两班嘅四川大妈咧，就你推我拱，咁啊，有啲人就拉扯啦，有啲人就掹头发啦，上衫都揭开咗。不过应该你唔想睇噶啦，场面非常混乱啊，仲要严重到点啊？你唔好以为打下呢啲叫做头发胶就算数，系头破血流，有人打到血流披面，动弹不得，仲要惊动埋咧有公安过嚟介入咧，咁当然公安都好无奈啦，一嚟到嘅时候就话吓大妈你们怎么打架啦咁样，哦争地盘系要争个广场啊咁样，咁跟住咧就好多网民咧就纷纷就睇热闹啦，就话啊佢由武林大会变咗武斗大会。都好犀利，同埋咧有好多人就即系觉得佢哋系一个身体力行咧，话俾佢哋听咧，跳广场舞真系有益身体噶。因为点解咧？佢话喂，你见到咁多大妈，佢完全仲系行得、走得、跪得、扯得、甩得、撞得、瞓得，仲要倒地之后系企得翻起身噶。你话少啲脚骨力，少啲锻炼都做唔到啦。我哋成日都话咧，哎呀，小心长者会跌低啊。嗱，如果你长年跳广场舞，唔单止唔怕跌低，仲可以同人哋就撞低，呢、這个真系劲过打美式足球啊！咁但系当然啦，我哋想奉劝佢哋一句，其实争咩争， 唔可以一齐跳嘅咩？我哋话和谐系要点样嚟噶？咁咪跳舞都系蹦七七，你跳两步，我跳三步，共舞啊嘛！你广场舞都系大家一齐嚟跳嘅啫。嗱，所以你咁样睇完之后，系咪发觉其实我哋屯门公主都几和谐咧？跳还跳，佢哋都系跳得好和平，好守规矩，最紧要系团结就是力量啊嘛！哎呀呀，又打啦，又打啦！风头火势，你话如果黄耀祖就出现喺呢个广场里边，两班人就喺佢嘅面前互相争执，究竟黄耀祖会点样调停两批嘅大妈呢？佢会加入边一边嘅阵营呢？佢会唔会享受俾人哋扯衫扯裤，我有你我有你嘅呢一种嘅虚荣嘅感觉呢？不如听下佢现身说法，定系今日寻找快乐的人，佢都会讲埋个下半集呢？交俾你啦，黄耀祖。 如果喺广场度遇到两班大妈嘅争拗，作为一个理智嘅男人，我会选择走，我系唔会选择调停。 你走唔得。 今日咧，阿祖想讲哀伤辅导。其实呢一几个字咧，我唔系睇咗呢个报道咧，我自己都唔知道啊。原来喺香港咧，都系有咧三间呢个非牟利机构咧，专系做一啲哀伤辅导嘅。意思就即系话咧，可能当你哋遇到一啲亲人咧离世嘅时候，尤其是系突然之间离世嘅话咧，呢一啲嘅非牟利组织咧就可以帮得到你。正系咁样听咧，已经觉得哇，好有意义啊！因为有啲朋友，你谂下啦，突然之间有亲人，尤其是可能系如果一个唔好彩系突然离世嘅话咧，可能一时间都真系接受唔到噶嘛，佢哋就可以帮得到手。但呢个报道最主要咧就系讲，究竟佢哋面对住工作嘅时候个困难啊，究竟有几大？好想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咧其实。佢哋咧就有三间嘅非牟利嘅机构啦，但其实佢哋做嘅工作都几繁重嘅，因为咧平均每一个月嘅机构咧就会接获大约60个新嘅 case， 而当中有九成咧就系由公营机构咧去转介嘅。佢话咧就算佢哋非常愿意啊为呢啲丧亲者啦提供一啲嘅哀伤辅导，但系资源就绝对紧绝。例如其中一间，佢哋处理呢啲 case 嘅职员系有五位。其中三位咧就系注册嘅社工资格嘅系拥有，咁你谂下啦，每一个月都有成50个新嘅 case， 有五名职员去负责，但系佢话有一啲嘅 case 咧，并唔系哦每个月50个啫，咁你平均分每人就孭住10个 case 咯，佢话唔系嘅，因为有一啲咧丧亲嘅 case 咧跟进嘅时间系唔一样嘅，有啲可以系长达两年嘅。咁你可以谂下啦，呢一班嘅朋友啊，究竟佢哋每一日啊要照顾紧几多有需要嘅朋友？哇，其实压力都真系几大。压力除咗喺人手方面咧，点样揾到足够嘅资金，亦都系一个难题嚟嘅。因为咧，其中一个嘅机构咧就话啦，其实佢哋系冇相对稳定嘅资金去援助。其中除咗要咧处理唔同嘅工作之外，嗰几位嘅员工咧，仲要处理埋咧就系点样去筹集资金啊？呢个咧都系佢哋嘅工作嘅一部分嚟嘅。可想而知啦，真系非常之难度高啊！佢哋系咁讲嘅，就话佢哋真系好乐意去做呢啲嘅 case 嘅。毕竟咧，负责咧即系专门去做一啲哀伤辅导嘅机构根本已经唔多啦，但佢话困难真系好多，人手又唔足够，稳定嘅资金嘅来源咧，亦都要自己去揾，去支援住佢哋自己嘅运作。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其实你都会觉得哇，真系几吃力啊吓！我自己好感激佢哋啊。点解咧？因为其实每一日啊，佢哋都系要陪伴住别人，一起去经历一啲丧失亲人嘅经历。呢份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做，唔单止好 heavy 之外啊，而且你谂到支援咁少，工作量咁多嘅话，其实对呢一班嘅社工又好啦，朋友又好啦，佢哋嗰个压力同担子都非常之重啊吓。哀伤辅导嘅机构可能大家都第一次听同我一样，但可能嚟緊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佢哋多啲，认识佢哋多啲，因为佢哋做緊啲咁有意义嘅时候，不过得到嘅支援咁少啊，希望大家俾多啲支持佢，都希望政府啦可以俾多啲唔同嘅拨款俾佢哋啊，等佢哋可以为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去服务啊。 风头火势。嗱，虽然咧我哋冇啲咩专业嘅资格啦，但如果有啲乜嘢唔开心嘅嘢咧，我觉得咧我哋三位嘅主持咧都好乐意为大家服务嘅。总之希望每一日呢三个钟咧就开开心心，令到大家唔开心又好，云密报都好啦，都可以笑得出声啦。呢位拍档系其中一位，佢系桂花田。 是的，笑多啲呢其实对于你个面啊，嗰啲面部嗰个肌肉呢都有少叫运动作用呢，就唔会咁快透出嚟，即係会剁咗啲肉㗎，知唔知啊。嗱，香港天气呢真係潮湿啦，闷热啦，琴日呢仲发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今日有雷暴警告，琴晚又落咗阵雨咁，哇，即其实令到啲皮肤都几难适应啊，尤其夏天啊，我一到夏天呢我真係唔得掂当啊，一到夏天呢就因为会即人肥啦，係啦，咁啲皮肤又会出汗啦，再加上啲衫嘅摩擦啦，出面啲尘啦，整下整下呢好容易呢就出咗啲红疹啊，咁有阵子呢即唔为意呢就无端端呢就成为一啲蚊啊、虱啊，或者即系成为佢哋嘅早午晚餐，一咬咗咧一两啖之后咧，就有个小伤口，又出现又痕又红又损咁样，即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几中意呢个感觉嘅，搞到咧个身咧都冇打好肉咁，啊成日都走去拗啊，拗到咧损晒咁样，最惨就系啲皮肤咧损晒，仍然未止到痕咧，佢咧又。喂，我啱啱后面有个拍档话俾佢听，佢啲皮肤都系痕到咁样吓，咁咧，但系咧佢又唔会好快好翻，一啱咧就起码十日八日先好，其实都几困扰嘅。但系原来咧痕咧都有分两种嘅，咁痕到咧凹损咧就即系咧俾一啲真菌咧，又或者咧虫咬咧啊之后佢留低嘅化学残物搞成你咁啦，咁啊就有啲凹到损晒，即系有啲冇凹到损晒，其实嚟自你热得滞或者天气干燥咧，咁有阵。你拍打去又或者搽啲 cream 就 OK 冇事，但系如果好耐都未好嘅话咧，你就真系要睇下医生，就睇下你喂究竟发生咩事啊，搞到你有红疹啊，痕到咁样啊，系要及时医治嘅。如果唔系咧，过咗即系严重咗咧，就好有排搞啊。咁啊，另外佢就话啦，冷敷咧呢个痕痒咧嘅地方咧都可以咧OK 嘅，将佢咧即系濕下凍水啊，或者可以俾啲冰敷下佢咧，咁都可以舒緩到嘅，亦都可以試下咧，用啲中藥係啦，浸喺熱水裏面咧，之後就用嗰啲水咧嚟洗下身啊、抹下身咧，都可以幫到手嘅。咁啊，嗱呢啲咧就係呢個叫做外在環境令到你身痕啦，咁啊係好容易，即係相對地 OK 要比較處理嘅。但係有啲情況咧係嚟自你身體裏邊嘅，有冇聽過中醫成日都講啊？你把把脈，哇！你個人濕重啊！知唔知点样先嘅叫做你唔使睇中医都知道你条脷即系你湿重啊？系睇下你条脷，你条脷咧有冇一摊出嚟嘅时候，快唔该帮我，哎呀睇唔到添，戴晒口罩，伸条脷出嚟咧，睇下条脷咧有冇牙齿印喺度？系啦，因为咧，因为你条脷会胀咗个点咧，黐住你啲牙咧嘅边嘅时候，伸条脷咧嗰啲印咧就会喺度，嗰、那个牙齿印喺度咧，咁就系话你个人湿重啊？咁点解啊？咁我中医就话啦，你个人水分多嘛，胀到咧条脷都胀埋，所以一睇你条脷咁样咧，就知道你湿重啦。湿重其实咧麻麻地好噶，会令到你消化不良啊，从而咧就跟住咧继而口臭，好多嘢咧都会走咗出嚟嘅。所以对自己好啲，得闲咧调理下，望下自己身体有啲咩唔同嘅话咧，即刻记得睇下医生，睇下点可以帮到自己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首歌一个童话。呢首你又知唔知系咩咧？ 做何时仍一不知识，太负向，何处要暂停？ 做那时谁都想清洗，汹涌声势与浩劫呼应。 又或常从此跑开，天生占有欲望。 天灾充斥，千人 盖天盖地，还无靠近。 停止为自你。 呢队乐队不嬲都好有心思嘅，今次嘅 project 咧会用上唔同嘅童话故事作为题材。呢首《无穷》灵感就系源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作曲编曲有 Perse， 填词有 Sandy Yip， 监制谢国维加上 Stephen Mock。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Perse 无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哋今日 早晨，早晨， 我哋今日有插班男学生 啊，好开心啊！喺就嚟开学嘅时候，佢竟然插一堂， 系啊！我哋除咗有细眼仔，有啊肥妹仔同埋呢个手眼镜之外，我哋今日仲有边个啊？ 系吉神仔啊！ 你有冇你有冇第啲名噶？ 冇啊！ 你冇啊？ 你有第啲名嘅咩？ 我有噶，我自己中意改嘅。 有冇高翻啲？你冇理由矮过肥妹仔噶，你个人。 肥妹仔浮啊嘛喺水嗰度， 系咯， 吉神仔你好啊， 水浸眼眉， 新同学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我哋咧今日咧嗰个堂咧上堂就讲紧啲足球嗰啲术语咧，吉神仔你识唔识噶？呢啲熟唔熟噶？ 十二码、越位啊、越位陷阱啊， 我情陷阱啊，你都识啊嘛？嗱，咁我哋试下咯， 好啊，你啊， 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有个帽子戏法， 唔系啊，上个唔系讲帽子戏法啊， 系咩未讲咩？ 唔系啊，你讲咩？大脚七柱啊！ 哦，脚脚七柱， 脚脚七柱啊！ 系啊，咁我哋 你话讲拇指戏法， 我讲拇指戏法 系啦。 好啦，咁我想问下你啦，拇指戏法即系代表乜嘢啊？ 即系代表佢喺嗰层波里边咧，连入即系入咗三球啦，唔使连。 冇错啦， 入咗三球。 系啦，咁但系 我见嗰啲咧骑师咧跑马嗰阵时咧，哇！佢今日大演拇指戏法，赢三场咧都系叫拇指戏法。 系啊，骑师都叫噶。 系啊，系啊。 哦 ，OK， 咁如果你连食三铺糊，你会唔会叫大演拇指戏法噶？ 大杀三。 因为如果打24圈，你只系食三铺咧，大输家嚟。 系啊，你做咩讲我嗰啲？ 好 惨啊！好啦，答案问题就系、 是， 点解连入三球，佢就系叫做帽子戏法咧？ 嗱，帽子戏法咧系戴帽嗰个帽咁样噶喎。 系啊，点解咧？点解佢唔叫做诶呢、這个银子又得，鞋子又得， 富厘子 系啦？点解唔叫嗰啲咧？ 系啊， 即系要戴帽啊？ 系啦，点解咧？ 乜嘢噶？嚟自西方？ 佢真系嚟自英文个 hat trick 喎、哦。咁点解咧？ 系咪即系佢哋有一个动作咧，就系、是、好似咧人哋嗰啲绅士咧咁啊，会戴住顶帽同人哋打招呼，就好礼貌咁啊，除咗顶帽，同呢啲有冇关系噶？ 嗱，咁我开估啦，因为咧我今日仲有第二条问题、好想问你嘅、啊。原来咧佢系。嚟自咧好耐之前咧，1858年嘅时候，嗰阵时系一场板球比赛，佢唔系足球，板球比赛里边咧，佢话咧就有人咧连续三次都打中咗门柱，就中咗啊，淘汰咗对方三个球员，就得到真系有一顶帽嘅奖赏。 哦， 佢又真系可以戴顶帽。咁后来咧，啲人咧就将佢发扬光大咧，凡系连中三元嗰啲咧，就俾顶帽佢哋。所谓戴帽咧，就话啊，你而家大演帽子戏法啦。 咁即系如果曾志豪又生多个仔，佢就大演帽子戏 法。 系啊，我哋送顶帽俾你啊。 但系如果你连中三元咧， 两 元 送噶 帽。 系啊，但系如果你连中三元，通常就因为你冇戴帽先会。 系啊，咁我送顶安全帽俾你咧。 我而家要问第二条啦， 就系叫哎呀嗰、那个。咩帽系唔出得街的？ 系啊，嗰个唔出得街嘅、啊。好啦，而家问第二条啦、 啊。 我觉得因为 Cushion 仔咧，佢、年资比较深啲咧、 啊， 可能会识嘅、 啊啊啊。你嚟。 咁系咧喺广播术语里边咧，原来有一句说话咁样讲过。哎呀，呢球真系美高梅啦！ 我冇听过啊。 我都其实冇听过，但系佢话咧系去到老郑嗰个级数咧，以前先讲嘅。 美高， 俾你估下啦，肥妹仔又估唔估到？ 美高梅咧，其实。以前我哋睇嗰啲戏咧，有只狮子走出嚟， 哇！ 同戏系完全相关嘅。 哦，系啊， 系啦。 咁同嗰个狮子，哇！有冇关系、啊？ 又冇关系喎、 啊， 系啦，同戏系有关嘅。不过通常成句说话讲嘅时候咧、就会话， 俾句例句， 哇喂呢、这个球员呢脚唔得，美高梅、 哦， 跟住啲人就话，哎呀换走佢啦，冇搞错啊， 即系渣嘅弹佢嘅， 系弹佢嘅， 弹佢冇气啊，系咪啊？ 唔系， 够气， 因为真系同狮子有关啊，系咪啊？ 同嗰个美高梅系一个咩嚟嘅？大电影商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嗱，即系唯有开股 啦。开股，我已经谂到冇气啊，即系好似戏院个。 咁佢就话咧，呢套呢个美高梅一定系出嗰啲咩猛片啦、啊。出巨片啦、 啊，系系啊， 咁佢就话佢 片咗出嚟， 冇错，佢话你 系 美高 片出去， 即系话佢巨片， 达塔 Q 啊！ 哎呀， 系啊， 真系美高梅、啊， 系啦，佢话喂，你真系美高梅啊！即系话佢巨片，咪塔咗 Q 咯， 高射炮，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又好愉快咁样咧，又有个插班男同学， 系啊，多谢 Cousin 仔得闲嚟同我哋一齐上堂啊！ 系啦，我哋落堂啦。 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戴口罩。另外，欧盟委员会呼吁成员国喺月底之前取消对边境嘅限制，恢复区内嘅民众嘅自由通行。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9宗确诊病例，其中34宗系本土病例，患者都系嚟自首都圈，累积病例11668宗，273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1点，跌四点，总成交金额45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跌五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8点，跌十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8.4跌6.6，美团点评159.1跌5.1，盈富基金24.74系升两仙，小米集团12.94升2.8，中芯国际19.48升8.2，阿里巴巴210元跌1元，汇丰控股39.35系升5毫，友邦保险71.3升3毫，中国平安80.85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58，瑞士法郎8.109，澳元5.384，加元5.74，新西兰元5.017，欧元8.7841。每百日元对港元7.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6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5855元，升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04美元，卖出171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噶，咁而家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扫管笏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而家车辆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影响到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仪龙别墅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就是由于屯门公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扫管笏，咁所以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仪龙别墅对出。咁另外啦，开源道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考明街有路陷封咗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噶。就是开源道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考明街，由于路陷啦封咗快线，咁而家观塘道啦比较挤塞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道龙尾排到去油塘嘅电话机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海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排到去顺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伟业街的支路挤塞，排到观塘码头。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和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上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子豪，你会点形容 Gimme Five 咧？ 灵异咯。 J 师傅，你今日有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不如讲一讲咧，喺你前边嗰个显示器上边咧，已经有个中年男人坐咗喺度噶啦。 喂， 你睇我哋 IG live 噶？ 啱啱天唔小心喐咗嗰个。 嗱，系啦，佢而家净系伸只手指同你玩，喺二只手指前面。 哎呀！ 是不是咁灵异啊？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儿子豪波胜嘅 Gimme Five， 你咪知道咯。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金光闪闪，华丽登场，澳洲天后卡莉米诺电视节目《卡莉米诺金光闪闪》演唱会，记录呢位性感女神澳洲巡回演唱的盛况，以7个特色主题贯穿一系列新旧金曲。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日星期五咧，我哋有点唱嘅。 系啊，咁我哋电话号码咧18723881872388，安仔咧就已经准备咗听你哋嘅电话啦。网上留言当然亦都无人欢迎啦，系咪？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啊，雷暴警告咧去到11:30。 系啦，11:30之后咧，我哋节目入边咧亦都有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嘅第二集， 啊、 有黄耀祖嘅下半部啊， 系啊， 将、 啊啊啊、 我嘅下半身 自剪， 系啦、啊啊啊，自己的带自己剪，跟住自己的帶自己踢。 我老婆同埋有聽到啊，佢同我講過，喂，黃耀祖好真漢子喎，咁樣係 咪 啊？同埋佢話佢開始 嗰陣時 係啊，佢話佢開始對你冇保留咯，咁樣 係啊，都係啊， 係啊。然後我分享咗我哋之間一啲好温馨嘅交流啦，我同你喎，佢、聽完之後就話，我覺得佢好辛苦真係。 即係你老婆覺得有同道中人啊！原來除咗我要頂住我老公支持住佢之外咧，直播室裏面都仲有兩條大柱支持住佢。 佢仲提我咧，佢話：你話唔話有冇話俾你兩個拍檔聽咧？我同你大學拍拖嘅時候咧，我得到個咩愛好啊？咁樣係啊，唔係我啫，我老婆 啊。你老婆係 係我老婆嗰陣時大學同我拍拖咧，佢得到個愛好係。 被虐待狂 唔係正面啲，正面啲，不過意思係一樣嘅。 係啊。 系啦，你正面啲，但系都话你嘅意，你嘅用词要正面，不过意思系一样嘅。 你好伟大， 非常接近啦，大慈善家。 哦， 哇，个个都咁样称赞佢啦，真系。 咦，如果佢系慈大慈善家，我可唔可以做嗰啲太平绅士啊？ 我都可以，系咯， 系 你哋做社工同埋做即系嗰啲咩辅导员咪得咯。 啱啱， 同埋个花田已经系佢咩辅导员啊？ 我唔系啊，我系嗰个 辅导训导主任， 我系训 导主任 佢辅导唔到嘅，佢只可以训导嘅啫。 O K， 系咯，所以我哋继续留意住寻找快乐的人咧，呢一个受尽两个拍档折磨嘅黄耀祖。 啊，睇佢点挨 捱啊？呢、這個係幾年嚟佢究竟點捱？點樣 捱到瘦曬？ 今日又唔係講點樣捱，今日係講讀書係你哋兩個冇聽，琴日講咗啦。點樣捱？你哋兩個琴日講咗啦。 做咗一次俾大家睇啊，冇人理佢啊。 今日係會講讀書，會講愛情同埋講屋企人。 哦，係啊，多年公主都喺度啊， 係喺度啊，喺度啊。 十一點半啦，之後咧就有《尋找快樂的人》有黃耀祖編。 係啊，嗱，但呢一個咧，我覺得可以益下大家先啊。嗱，其實我琴日呢幾日我開始都收到唔同嘅電話咧。我谂咧个市真系好唔好啊，尤其是喺零售业界咧，我有唔同朋友都话：，喂，我知边度咧有折啊，边度有折啊，成日都话咧嗰啲 staff sale 咧，即系员工嗰啲咁样咧。 知道， 我知道佢哋咧有一啲譬如嘅大公司啦，佢哋平时譬如买嗰啲化妆品啊嗰啲咧，我即系佢哋都会话：，喂，你使唔使买啊？我可以帮到你啊咁样。但以前咧系有 quota 嘅，即系可能咧嗰个员工最多我可以买一千蚊嘅啫咁样，咁佢都要镜住嚟使嘅，系话。今年冇 quota， 跟住咧就收到另外一個朋友就同我講咯，買手袋嘅一個公司，即 係 嗰個公司平時可能一個包包五六千蚊咁樣啦，佢哋嚟緊講到明要錢唔要貨， 係啊，而家好多都， 但係都係借員工去買嗰啲啦， 咁樣即係真係識人好過識字啊， 係啦係啦係啦，想唔想買手袋啊？想唔想買手袋俾太 重？係咪呢個？係咪呢個？ 唔係呢個品牌，你唔使咁貴啊！呢個平啲添啊！嗱，但係嗰啲我知啫，我炫耀啫嘛。有啲大家都可以知喎。 例如咧， 嗱，例如我見到咧，我哋平時未話，我成日都網上購物嘅。有啲嘅商場咧，其實而家都會話，唉，我哋呢啲咧行店鋪嘅實體店鋪嘅，其實好頭痕噶嘛。 係啊， 大家又唔係好夠膽出街，或者出街都未必有好大嘅購物慾。我都係呢個諗法，我真係想讚佢。 你講啊， 佢將網上購物同埋實體購物 係 兩個 crossover， 哦， 二成一。你估下佢點做？ 咁即係好似上次嗰個街市咯，即係你唔使去街市，人哋幫你去街市。我要嗰條魚，幫我捉翻翻嚟，去跟住送去你屋企嗰啲一樣啊。 咪就係一般網購咯，但係你又要實體啊？ 唔係啊，但係網購要可能要等喎，分分鐘佢而家咧，佢幫你揀嘅。 網購唔係好使等噶啦，唔好咁兩啦，好快送貨啦。 唔係所謂等嘅，咁都唔係你呢度撳掣嗰度有得攞嘅。 嗱，咁佢都未到即刻有得攞，但我對呢一個諗法咧，我覺得真係幾新穎喎。嗱，有一個咧九龍區嘅商場咧，推出咗一個咧叫做揾咗四个人气网上直播嘅代购平台，就走到佢哋商场入边度，即系去唔同嘅铺头，可能今日咧去咗风骚铺头咁样啦。嗰几个嘅主播咧就开 live 啊，去 sell 呢一间铺头里面卖紧嘅系乜嘢，而部分嘅产品咧系用一折嘅价钱去卖嘅。 哦，呢个 OK，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谂法啊，咁都俾你谂到，我又觉得有趣。 即系其实佢等于就大家互相做宣传啦，铺头又有得人哋介绍佢，嗰个直播嗰个代购嘅。嘅網站咧，佢又有得即係有貨品可以介紹， 係啦。 咁然後大家就望住佢嘅直播，就話：哇，原來呢度有個包包啊！喂，阿直播王，你幫我買一個， 係啦，佢就即刻幫你代購，跟住咧就會即刻寄俾你咯。即係嗰件事，我覺得，咦？有諗頭啊！ 咁就 唔 使，咁就可以即係本地又可以幫襯，係咪啊？ 係啊，連外地個市場開埋添啊！ 冇錯，冇錯， 呢個緊要啊嘛！ 係啊， 問題係佢即時去送貨去俾嗰個 人。其實送貨唔係重點啦， 我想問可唔可以用我嗰張信用卡㗎？ 关咩事啊？ 咁我要储积分噶嘛，咁即系 点啊？ 即系我问下啫， 都可以嘅。咁我谂应该都系信用卡俾钱噶啦， 应该 任何信用卡都可以嘅。 呢个位啊， 嗰条网上购物， 我惊系佢帮我俾咗钱，跟住我先到时先俾翻钱，我要俾 现金。即系嗰个简单嗰件事，你可以谂咧，你有啲地方可能你电费定乜嘢咧，都会自动转账嘅，拣咗信用卡，咁系咩信用卡都可以转账到噶嘛，一样意思咁。 其实佢呢条桥最大嘅分别就系以前可能你睇嗰个代购网站咧，佢冇实物俾你睇，就 系 同你讲话啊，我哋就会去韩国买，佢而家去埋间铺头，而以前嗰间铺头咧就净系可以吸引啲咧 walk in 客，你就唔会喺网上面咧就会有机会帮衬佢啦。而家佢就咁样二合一，就真系 帮你试埋衫添啊！ 可以噶，佢兼职嚟啫嘛， 因为你可以即刻咧就同嗰个网红咧就交流啊， 几好啊呢个。 唔单止商场有呢个谂法，其实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啲民宿啊，譬如日本嗰方面嘅民宿咧，自从疫情之后咧，其实佢哋嘅生意咧系零噶嘛，都会 系惨系。 佢哋又开拓咗另外一个方法，令到佢哋可以赚到钱。嗱，虽然嗰个钱好少，而讲真，我唔知阿田啊，我都一定唔会俾啊。 做咩啊？ 佢系推出咗一个叫做 线上住宿计划， 咩叫线上？ 线即系 online， 我知啦， 网上面你可以住宿。讲紧嘅系乜嘢咧？佢就话咧，因为咧即系冇生意啦，个民宿就摆咗喺度啦。但系都知道有啲人咧，其实咧好想去旅行噶嘛，系咪？所以咧佢就搞咗一个咧叫做用视像会议嘅方式，跟住咧就透过镜头啊，俾嗰啲观众啊欣赏到民宿里面嘅环境。佢就特别咧有个噱头咁做嘅。 即系佢意思系话，我带你进入去我嘅民宿嗰度，你哋就视觉感受到你而家咧就已经喺呢个环境当中啊咁样。 嗱，类似。 哇，即系冇嘢放 但佢又多少少諗法又細緻啲，好似日本人好多時候做嘢嘅方式嘅。佢就話：總之咧，你 check in 嘅時候咧，就是、每晚八點鐘，你就可以登入呢一個嘅聊天室，係啦，你就可以咧有見到嗰個老闆咧，就會同係啦嚟招呼你啦，同你講嗱，呢度就係我哋民宿啦。咁啊，呢度就係我哋廚房啦。呢度有啲乜嘢啦？類似咁樣，總之咧就會用兩個鐘頭去同你介紹呢一間民宿咧，亦都可以同其他嘅客人咧就可以傾下偈啊咁樣。 那個快感喺邊啊？ 唔知道㗎，其實。 系啦，而家好似啲睇楼团一样嘅， 似睇楼团， 你唔使去真系。睇楼团 免费噶嘛？ 唔系，咁佢都系免费噶嘛？ 唔贵，唔系 要钱噶、啊，大佬啊！ 线上入住嘅费用，所以我咪话我都唔参加。 系咯，头先讲到明咯， 72蚊港纸，一千零啫咁样。诶，嗱，佢嗱，如果你觉得夜晚倾两个钟，介绍完个民宿俾你唔够嘅话， 除非嗰个老板娘即系比较特别咁去介绍啦。 除非 除非嗰个唔系，梗系唔着和服啦， 着啲 旗袍嘅。 系或者嗰啲围裙啊 嘛，但呢一个咧系唔止嘅，你觉得哎呀，俾个72蚊，净系咁样睇下你间民宿两个钟唔够，朝头早。民宿不是只住夜晚的嘛，去到朝头早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呢 有早餐给你看。 有呢份早餐。 其实类似。 免费看住整早餐。 整完之后他吃埋。 他呢就是跟早餐没有直接关系，但你会得到一个 morning call。 哦、 他就会在朝头早八点的时候呢就会 send 个 message 给你，同时间呢就附上一段呢介绍旅馆周围的景点的影片。 柏拉图式的咁样去享受。即其实现在呢坊间很多网上面呢都是不停拍晒那些世界各地的话俾你听，哎呀唔紧要啊，你去唔到旅行，你试过上去享受下啦，咁而家去进行。 真 係 有少少。 咪 除非咁样啦，佢可以系俾你要求嗰、那个老板娘。 即系个 或者老板 导游 做任何动作啦，譬如咧佢带我去睇住温泉嘅，我可以话唔该，而家你同我浸一浸落去啊， 系 我想睇你落去浸温泉。我讲老板啫，唔系老板娘。 我估佢哋其实都愿意咁做噶。嗱、你以为咧有价就冇事咧？唔系，佢话咧服务咧，佢每日咧只可以做到咧6个人嘅啫，即系有好多人啊都排紧队啊。而到而家为止啦，佢哋好似系由几时开始咧？因为4月已经停业啊，佢哋后屘咧就谂到呢个谂法啦，每一日都系爆 咁犀利， 系啊嗱，虽然唔系赚到好多钱，72蚊一个人，6个人7×6=420，都系400几蚊啫， 都系钱、啊。 但得出嘅结论就系日日都爆，即系呢一点我真系觉得咧，有阵时真系要转一转个谂法咧，先至可以喺个生意度揾到出路。 有危自有机。 嗱，你讲得啱啊，嗰度日日都爆， 系 我呢头日日都塞啊， 咩 我终于可以自己读翻自己屋企个头嘅交通情况啦。好，留意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啊，跟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扫管窟嘅。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御天峰啦。重复一次啊，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咧，跟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扫管窟嘅。而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咧，跟住碧堤半岛一带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御天峰啦。我谂大家要多多忍耐，多多忍耐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因为要播出呢个寻找快乐的人咧，我哋呢几个礼拜都会有特别调动嘅提早同你发毛巾嘅。 系啊，呢个六月啦，下个月咧就会回复正常噶啦吓。咁、啊、我哋继续咧，希望咧今日咧可以短短嘅时间咧讲埋咧古代啊对于疫情嗰方面嘅问题。 好啊好啊。 系啦，之前咧咪讲过话有一条好药方嘅时候咧，佢哋用啲咩方法嚟留低嗰条好药方啊？ 嗰条药方叫有条好药方啊， 刻落个碑度。 系啦，哎 我终于记得一次阿田讲嘅系咩啊？刻上个碑度啊！ 系啊，刻上个碑度。 正所谓莫在碑，莫在 好啊！系啊，刻上石碑嗰度，希望咧后人咧就可以知道，哇！因为即系刻咗喺里面，唔会唔记得噶嘛。好啦。其实咧，古书咧都仲有记载一啲咧，叫大家小心病毒同埋预防嘅方法，尤其是喺食个方面。 咁又系啊，病毒口入。 系啊系啊，你讲佢有啲咩嘅嘢嘅即提示、温馨提示嗰啲人咧，为咗我哋冇病啊。 会唱儿歌， 点唱儿歌啊？ 咩啊？你话要有方法提示佢啊？ 唔系， 叫佢哋唔好乱咁食三文治咯，三文治好似啲危险咁啊！ 嗱，佢系真有叫大家咧喺某一啲食物上面咧要留意多点，留意多点点啊，多点点啊，意思话，譬如佢真系古书有写嘅，佢话咧有啲肉咧如果起咗一点点嘅咧。佢就话咧，千祈就唔好食啦。 哦， 古时有咯，讲紧。 哦，你知唔知我早两日咧买一啲番薯啊，台湾番薯咧、啊、切开咧，我老婆话见到里边啲嗰啲所谓果肉咧，本来黄色噶嘛，佢、咧有一捆咧粉红色，好似樱花咁嘅形状咧就。布满咗喺嗰度， 系 佢话佢唔知道系咪真系代表变坏 嗱、哦，因为咧而家咧都系算系春夏天啦，啊、都系樱花开放嘅季节。 啊，我以为你系讲知识嘅，系啊，有 似会唔会呢啲就系犯咗一点点嘅禁忌啊？ 唔系、哦，因为我有啲薯仔切出嚟，即系番薯切出嚟咧，系中间个心嗰度爆啲花，好靓。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未必系嘅。 系啊， 大家留意相关嘅资料啦。 系啦系啦， 咁啊就话咧啲肉咧有一点点咧就唔好食。佢如果鹿畜即系嗰啲动物啊，禽畜啊、畜生嗰啲咧，突然间死嘅，嗱古时讲紧古书系咁样，突然间死咧，你都唔好食，因为点解佢突然间会死啊？ 一定系有啲事啦， 因为鸡瘟啊、猪瘟啊，以前咁讲，因为呢个咧系嗰阵时咧，内地嗰啲屋企人啊，佢哋住农村咧，同我讲嘅，乜嘢猪流感嗰阵时，我哋咪有 病瘟， 系啦，佢哋嗰阵时就系嗰不嬲啊，啲农村都会有无端端啲猪嘭一声死晒噶啦，我哋叫猪瘟啫嘛， 食得 喎，嗰啲啊真系唔好掂啊！ 我哋而家知道啦，但系问题古时嘅古书都已经有记载话，如果鹿畜突然间死，即系话有瘟疫，佢有病先会死，咁呢啲死即系死咗嘅动物咧系有毒噶，佢话咧千祈就唔可以食啦。 啱， 佢话咁啊，万一呢啲嘅情况出现 咗，如果佢唔系突然死。慢慢死 咯，哦，即系老死病死， 佢隔两日先死嗰啲， 即系压有啲顶得住， 顶得住， 有啲顽强啲，系咪先？咁啊，又冇咁样， 都系问下啫，系咯。好啦，我哋继续啦。 好啦，咁啊，跟住咧，万一呢啲情况真系出现咗嘅话，朝廷会做啲咩？ 朝廷会冚住呢件事，唔好俾佢知。 我又觉得唔会嘅，边个朝廷会系咁做噶？ 唔系啊，朝廷会冚住啲尸体， 系 唔好俾其他人咧接触到佢哋咁样。我意思系咁啊嘛， 都近嘅， 系咯。 朝廷咧 会派人调查， 就会咧 call 晒啲民众同埋地方官， 烧啲烟。 唔系烧烟啊， 烧啲猪， 烧晒佢哋啊， 烧猪咯真系， 烧晒系啊，即系你记唔记得之前我哋都话咁啊，大量烧喂嗰啲鸡啊，嗰啲猪只啊，嗰啲咁啊嘛，古时嘅方法已经系咁啦 ，call 晒民众边度地方有嗰啲瘟疫咧，嗰啲动物死晒咧，唔该，我哋唔要啲病毒传播咧，就烧晒佢哋所有嘢。 咁点算？佢烧完嗰啲肉咁咪变烧肉噶咯，真系 就好味啦。咁香系咪？ 点算啊？啲人仲就话唔食得， 我冇用讲， 跟住话要食。 O K， 好啊。咁另外，我想问下啦，喺呢个叫做秦朝嘅时候咧，如果有外来嘅马咧要入城， 系 咁，你估下佢哋要点样防疫佢啊？ 会检疫？ 点检疫？ 隔离佢哋。 有咩至於隔離四日 去進人村度住？ 唔係你平時跑馬嗰啲會問佢啲咩嘅？應該就係嗰啲查一查個家底先。 咪驗血嘅， 驗血查家世，睇下佢有冇口蹄病。 嗱， 伸條脷睇下。 因為佢真係唔知咁多嘢噶嘛，唔知嗰只馬嗰啲馬種啊等啊嚟有冇病啊嘛。 或者佢嚟自邊一個地區，中間經歷咗啲乜嘢啊咁樣。 咁佢當佢入城嘅時候咧，佢哋係會用火燻煙 一啲，就我之前咪话用啲火熏烟一啲药嘅， 消毒咁样， 消毒嗰只马咯， 即系消毒佢啲毛喎， 系啊， 系啊，马嗰啲皮肤嗰啲啊嘛，系咪？ 系啊，因为佢话惊佢有寄生虫咧喺佢身上面，我唔知噶嘛，点知你嚟自咩啊？咁所以咧，佢就话会用火咧熏烟嗰只马先俾佢入城噶。 哦，几好喎！ 啊，系啊，即系佢咁谂，秦朝嗰时已经有呢啲。 即系你确保佢出赛平安喎，系咪先？ 唔系啊，佢嗰啲马 唔系出赛外啊。 哦 ，OK， 系啦，因为佢惊佢啲老百姓，因为你只 会感染到啊嘛，啱嘅。 啱啊，咁无端端我就会死一赚噶咯。系啊，咁所以咧，同埋古时咧，你知唔知点解咧，即系会有呢、這个饮黄酒啊，跟住咧年尾有大扫除啊，即系端午节又要有啲艾吊出嚟啊。佢就话因为咧系、定时定候咧，一年里面起码有两次嘅大节咧，就希望大家大清洗屋企啊，咁、 okay, 就可以咧令到你个嗰间屋咧嗰啲菌咧就杀，起码都杀咗嗱年尾啦，同埋端午系咪即系已经隔咗几个月？ 夏季一次，冬季一次。 咁揽火盆同埋碌柚叶冲凉都系防疫嘅一种嚟噶系嘛？ 嗰啲系辟邪嘅啫， 辟邪啫， 辟邪健康嘅第一。 Okay, okay. 问埋最后啊，剩翻少少时间，希望我哋今日完咗之后，下个礼拜讲一啲新奇得意嘢 啊。 咁咧喺疫情咧，咪好多人离世嘅。咁、你估当其时嗰啲政府点处理呢啲大量嘅死亡？ 都系冚埋佢，唔好俾人掂到。 啱啦，佢咧因为咧，佢话如果你有一家六口，全部对唔住啦，都去晒啦，因为可以噶嘛， 即系有机会。 我以为一个去咗嘅话，就 举个例啫， 举个例啦。佢即系全家，即系冇人帮佢啦。咁政府会第一时间咧，啲地方官话俾你听咧嘅时候咧，佢哋会第一时间将啲家人咧一齐拥埋佢，拥埋佢，撞埋佢，因为惊佢，因为佢系细菌源头啊嘛，分分钟，所以咧就将佢合葬咁样咯。但系如果其他咧有屋企人嘅咧，佢会俾钱佢哋安葬佢哋噶，即系你俾5000啊、3000、2000咧就咩？喂，快啲安葬佢，快啲安葬佢，免得嗰啲细菌散播出去嘛。 证明由古至今防疫都系我哋嘅重要工程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旺角亚街老街近砵兰街，昨晚有大批市民聚集。警方话，昨晚大约9点，有人以围栏同雪糕筒等嘅杂物堵路。事件中共拘捕4名男子，年龄介乎21至70岁，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其中2名分别21和55岁嘅男子，亦都分别系涉嫌袭警同埋拒捕被捕。4人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旺角警区重案组跟进。东区医院前运作助理因为向上司送赠价值超过1000元的礼物，承认3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禁8星期。裁判官判决的时候说，案件涉及行贿，罪行严重，必须判处监禁。又向被告表示，有关行为经社会多年努力才能够杜绝。事发在2017年，当时50岁的被告在东区医院任职洗衣部运作助理，因为觉得被上司针对，认为经常被编配较吃力不讨好的工作，6月至11月期间，先后向当时并非生日的上司送赠价值300元的蛋糕、价值195元的干鳄鱼肉，同埋2只共值约660元的新鮮青邊鮑魚，總值1155元。他的上司去年向醫管局投訴揭發事件。港鐵東鐵線計劃今年中開始由12卡逐步更換為9卡列車，配合日後沙中線紅磡至金鐘段全線開通。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有报道说港铁上个月进行新信号系统测试期间出现故障，关注会不会对沙中线开通造成延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回应说，就上个月23号和25号东铁线的新信号系统测试情况，当局会严肃处理，包括要求港铁提交调查报告，机电处亦都会作独立调查。 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一名男子确诊新型肺炎，当局寻日安排六泉楼二楼至十五楼嘅一零同一二号单位住户入住检疫中心。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呢两个号数嘅单位厕所喉管有共通点，因此先俾部分嘅居民撤离，俾当局仔细检查喉管系较为稳阵嘅做法。但由于感染嘅个案唔算多，暂时冇必要全栋撤离。他说现阶段仍然相信确诊患者较大机会透过公共设施感染，例如在大堂、升降机和接触信箱等，因为如果透过喉管传播病毒，一般是应该由上而下传播，但今次最先确诊个案是住在较低楼层。被问到六泉楼附近的学校是不是仍然适合复课，许树昌认为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应该问题不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5点，跌0.91点，总成交金额51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2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8.8跌6.2，美团点评158.9跌5.3，盈富基金24.74系升4仙，小米集团12.92升2.6，中芯国际19.44升7.6，阿里巴巴210.4跌6毫，汇丰控股39.35升5毫，友邦保险71.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101.6系升5仙，中国平安80.9系升3.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9.19，瑞士法郎0.956，加元1.35，人民币7.109，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80点，跌15点。港金现价报15,78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68美元，卖出1,70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加龙村。讲多次啊，就系、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咯，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噶。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咁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就系、是、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新柳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噶。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 底，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尖沙咀、三号干线海丽村方向尖沙咀啦、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咧都系非常之长啦，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排到去加龙村。讲多次啦，因为真系好挤塞啊！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车停定，适时先至好讲电话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爸爸，头仔开唔开心啊？ 臭仔有阵时虽然攰过翻工，加埋你喺屋企尖叫同埋发狂，令到我觉得你好似大爆炸一样咁嘅灾难嘅。不过有阵时你又识得喺爸爸需要支持嘅时候讲翻句， 爸爸加油， 又真系令到我由心嗰度开心翻晒嘅。但系你要记住啊，爸爸锡你唔代表爸爸会中你噶。 知道爸爸，爸爸你要加油啊！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呢一集嘅嘉宾寻找快乐的人出嚟啦，黄耀祖。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我想都想了解你另一面，就 是做了很久舞台剧，你又读演艺，你这个对做戏的兴趣几时开始的呢？你是不是那些很老土的发明星梦，所以就想入去做演员？ 从小就已经 是的了。这个故事我们都不知道的，因为是的。 我没有发过明星梦的，我小时候已经有自知之明的了。我知道我不是明星的质地来的。其实我入去电视台做之前，那时候是因为我 Form 7。 读演艺之前，是的。 读演艺之前，是的。Form 7已经估到未必会入到大学的了，这样。跟着就想了，但都死了，十八九岁了那时候。那你想怎么样呢？那时候他们就考 VJ， 就我就觉得横掂都唔系唔知点算啦，放暑假我试一试啊。 咩年份啊？嗰阵时应该 九九二零二零啊，零零年啦，咁样咁跟住就喺度试一试，我点知又得？好，佢嗰阵时成个真人 show 咁做噶，即系成个暑假噶，又口才又唱歌又表演，乜嘢都有。 好耐噶， 啦训练 DJ 训练班 攞到啲奖，咁我唔记咩奖。 就去做节目啦。 系啦，跟住佢就有。俾我做星期日嘅節目咧，即刻就做星期日四點到六點，我仲記得叫新地學堂，大家利是啊，真係。 咁學咩噶？ 冇啊，我哋做我唔記得啦，內容真係唔記得啦咁樣。咁我記得做完第一集嗰陣時嘅台長係陳小芝，亦都我哋電台界嘅一個前輩啦。佢拉咗我入房，佢同我講，佢話：黃耀祖，你憑咩去做一個主持啊？啲出音錯到咁， 我懶音 係啦。在那一刻咧，我塊面真係死灰啊！因為我以為咧，即係通過咗嗰個真人 show 啦，兩三個月，我覺得呢個係我想做嘅工作，我以為我揾到啊。 繼續做節目啦，嘗試去知道啊有問題咯，要解咯，解決咯。都做咗半年之後咧，我就真係知道原來我自己係想喺表演方面度發展嘅。 嗯， 咁我就覺得要進修，因為覺得自己唔夠叻。 哦， 咁我就去揾咗演藝學院讀書啦。 所以其實是他一個不滿足和對自己有要求一個很好的表現來的、 是啊， 那時候是想著讀兩年就走了，因為電視台份工作繼續留給我這樣的、但是開始做演員嘗試學習之後呢，我就很喜歡那種感覺，是一班傻人。其實老師第一天已經說你預了你做這一行你沒得撈的了，錢揾唔到噶啦，個行業飽和噶啦咁。但係喺中間個過程裡面，就唔單止我覺得我認識多咗自己，我亦都覺得哇戲真係好好玩啊！一班傻人一齊排戲，淨係想做好嗰件事嘅咋，好美麗啊！我覺得就係咁樣，跟住就呃埋阿爸阿媽就讀咗五年咯。 中間佢哋有冇暗過你噶？ 有。家姐直情同我講過，因為我呃佢哋話讀兩年啊嘛，咁屋企又唔係有錢，其實美國三年係冇錢交學費嘅。 哎呀， 咁 所以跟住佢又好努力咁，跟住考個獎學金咯。 呢個係嗰個獎學金係29万。 哇！ 但係好似啊，咁我當然好感激賽馬會啦，賽馬會獎學金啦，但其實我花了很多心機才可以拿到這個獎學金，即不是嘣咁就出來的、因為我知道沒錢讀啊嘛，家姐甚至同我開過個家庭會議的，做咩啊？你谂住做明星啊？你咩质地啊？你凭咩可以做明星？我家姐真系咁同我讲。咁我可以做嘅就系、是，我知道我真系想做一个演员。咁我努力去做好我嘅工作，翻学嘅时候做好佢。我亦都会带我嘅屋企人去，譬如我哋学校有公开嘅演出啦，佢哋会嚟睇我究竟系做紧啲乜嘢，佢哋先至明哦。原来你唔系玩玩下嘅，原来你唔系要做明星，你真系想做一个演员。佢哋。即係第一次知道，佢哋都係第一次入劇場。原來做舞台劇係咁嘅，我睇得出點解你慢慢十一點幾你先至翻到嚟啦。原來翻完學一日已經由9点上堂上到3点半，唔可以遲到。4点開始排戲，排到夜晚黑11点。禮拜一到禮拜六都係咁樣做，咁吃力嘅生活。但係好慶幸就係有捱過咯，所以我就知道呢一樣嘢係我中意，我想做，咁就繼續向前行咯。 你喺演藝嗰五年，你尋找到咩快樂翻嚟？ Who am I？ 我是邊個？其實我想有很多人，就算你到臨死那天，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邊個。我哋嗰個讀書嗰個過程咧，其實很多嘢係你發掘你自己啊。我先至知道原來其實黃耀祖是一個點樣嘅人咯。咁我想呢一個係我最感恩我學習得到嘅咯。You know the bed feels warmer, dreaming color and do the things I want. You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ve had the last laugh? Bet you think that everything good is gone. Think you left me broken down? Think that I'll come running back? Baby, you don't know me 'cause you're dead wrong.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對你的印象咧就係好中意細路，又或者咧佢屋企人咧就好好嘅嗱。其中就有個聽眾佢都咁問佢話：點解你咁中意特別係同細路相處啊，或者家人咧老人家？ 我特別中意同老人家同小朋友相處，係因為我爸爸媽媽咯。 嗯， 佢哋兩個係非常之孝順嘅人，佢哋充滿愛嘅人，尤其是佢哋點樣去照顧佢哋嘅長輩啦，點樣照顧啲小朋友啦。我諗係我耳濡目染喺佢哋身上面學咗嘅。 應該就係咯，所以你對呢啲堂細佬妹啊、表弟妹咧。 人哋个朋友嗰啲仔我都揽住嚟，你今晚嚟我度瞓得鬼子佬啊！ 匪夷所思，我同阿田讲咧，我有两个仔咧，但系我对住第三个仔我就冇兴趣。 即系人哋个仔 咧，调翻转啫。可能如果我自己有几个小朋友，我自己又冇小朋友咧，咁可能就更加觉得啊，用小朋友玩好开心啊，同老人家玩啊，我觉得其实佢哋好似小朋友一样。 好多嘢，我覺得同老人家傾偈真係好開心噶。 係，所以呢個亦都係咧，你喺節目裏邊咧，其實係好立體啊呢個形象，真係照顧小朋友啦，照顧長者，直情啲聽眾會問你有咩心得同秘訣啊？即係誇張到咁樣。 當你同小朋友玩嘅時候，你當自己係小朋友；當同老人家傾偈嘅時候，你當佢係小朋友啊。因為點解要當佢係小朋友？佢哋係需要多啲 attention， 佢哋需要多啲關注，但可能喺社會上面佢哋得唔到咯。但如果你有啲身體接觸，你真係搭住個婆婆個膊頭，喂，一齊行啊咁樣。佢喺嗰一刻，佢覺得佢好重要啊，佢個笑容係真心嘅，咁互相影響嘅。我見到佢笑得開心，我咪開心咯。我一早就話我都係求開心啫，做人係咪先？我令到人哋開心，係令到我開心好大嘅動力嚟嘅。 愛情咧好重要嘅， 係 啊，係啦，愛情對你嚟講又佔咗一個乜嘢嘅位置呢？ 其實你哋唔信嘅，我係唔信愛情嘅。 哦，我信你會咁樣諗喎。 我唔知點解，其實我爸爸媽媽係最好嘅例子，話俾我知愛係一生一世嘅，愛係無私奉獻嘅。我唔信愛情。 係咪因為？一次的經驗 hurt 得你好緊要， 唔止一次嘅咁又， 你都有份啦、啊、你， 我都七羅八選嘅， 你都有份 hurt 人嘅係咪應該？ 到慢慢大啲嘅時候，又遇到啲唔好嘅關係啦，唔止一次啦，咁唔係怪人嘅，可能我自己都細個唔識得去處理，咁慢慢我就越嚟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做人咧，你係好似冇得望得好遠嘅，所以 你活在當下啦。 就係呢 一下，而家有得開心， 我唔會諗得遠。愛情係可以一生一世咯，直到遇到而家呢一個咯。 佢係用咩原因令到你咧？定係你覺得自己開始年老色衰啦？係啊，唔好再 快啲揾件啦，係啦，咪冇貨啫， 係啊，係啦。最吸引一點啊，一點，佢唔阻止我買嘢。 佢啊啊！ 爱佢啊！ 大家大家，而家我哋冇影到俾你睇啊！黄耀都只眼咧向天花板望，哇！少女含春咁样咧，真系咧眼泛泪光咁 feel 啊！系啊，真系。喂，我哋如果问老套啲咧，你爱佢多啲定佢爱你多啲噶？ 系爱我多啲。 哇！中啊，中啊！ 但系我谂嗰样嘢冇，其实唔应该，亦都唔需要去比较嘅。即系如果佢令到我又唔信关系，我唔觉得我会。有关系，到而家我好享受我拥有呢段关系，而呢个关系仲唔系净系两个人嘅，我哋有 Molly 啦，哦，佢嘅屋企人系我嘅屋企人，我嘅屋企人都系佢嘅屋企人一样，咁我哋谂嘢好似啊， 系， 我哋嗌咗第一次交啦，冇用啊。 喂，呢个系个记录嚟嘅，你话俾人听咧，佢话佢同佢个 partner 咧几多年啊？十几年啊？ 十二年 嚟嗌。之前系从来都未嗌过交， 疫情关系咯，谂大家真系有好多嘢，即系啊。 咁嗰次嗌交，我想问下，对你觉得系有帮助定点啊？ 原来嗌交都几好玩啊，咁可能 系咯。 又唔系，我唔中意嗌交嘅。如果得拣，所以我成日都同你哋或者同啲监制嗰啲嗌交。 快啲讲翻， 咩话？ 嗰次同佢嗌交，你觉得 听唔到啊？ 系啦，你嗰次同佢嗌交，你感觉系哇，反而同佢又再进一步，原来可以有呢种互动嘅定点噶？ 我会谂。应该一次都唔出现， 点解咧？ 嗱，好似你咁讲，之前嗰十一年都冇任何 argument 出现过，系因为大家都好重视呢段关系，会体谅，尤其是细个啲嘅我咧，有好多自己嘅感觉，我会吞咗，我会收埋，我会唔分享嘅。 咁咪假咯？ 就算系对隔篱嗰个， 咁你觉得辛苦咯？ 咁咪假咧？ 收埋唔分享唔代表假。嗰、那個係都係一個相處嘅方式嚟嘅， 辛苦啊！ 你咩都爆曬出嚟，咩都好真咁樣，咁就代表你真啦啩？咁但係代表個關係會 work 咩？唔係咯。但係嗰陣時我又去咗另外一個極致，就算有啲嘢我覺得唔舒服，我唔中意嘅，我都會得啦，吞咗佢，冇嘢啦咁，係咯 ，OK 咯。 咁點解你唔將呢件事擺喺你嘅工作？你工作要表現曬黑口黑面俾人哋睇、 哦。我咪話咯，嗰陣時我細嗰啲咯，而家 就唔係唔使啦。 又唔系唔使嘅， 所以终于爆咗你第一次，你 我收咗噶啦，对住你哋已经。 唔系咁，你嗌完交之后，你有冇觉得原来都唔系咁大件事啫？ 咁又唔系咁大件事嘅，咁 系可以再嗌多两三次啊？ 咁又唔需要啦， 倾 咪得咯。同我哋倾都唔系即系，因为本身真系好夹，本身冇乜嘢，冇乜位可以嗌交。 好啦，我想问你嗰次闹交嘅事情，最终系边个让步啊？ 哦，互相让步，我哋有讨论嘅。 你走咗、啊，你话 咁走咗啫，咁点搵 翻你啊？ 翻翻屋企咁走咗翻屋企啫嘛。 Oh, okay, okay. 相处这些年，无法做到思念不变，然而陪着你，犹如陪着我，仿似呼吸大自然。而每当我要失眠，才会梦想朝夕相见，原来唯独你才能容纳彼此缺点。难道要到了撑不下去，才发现做得不对？难道要你我都七十岁，才发现爱惜谁？时光不早，为何仍找不到？谁令我一生不枯燥？时光不早，为何仍想不到？其实你我为对方自豪，今天早晨已知道，即使当生命太虚无，原来尚有感情不老。 揀角色嘅话呢，你最想俾你接一个乜嘢嘅角色？可能係到而家都未做嘅，定係你已经做咗呢？ 其实就算做一个最平凡嘅平凡人，其实可以係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係独特嘅，咁所以咪个个都特别囉。我只係希望可以做一啲我未做过嘅嘢囉。有多少少，如果我要贪心啲去諗嘅话，我想做嗰样嘢係同社会意义有关系嘅。好似我头先讲，我觉得社会上面有好多小众嘅朋友，大家唔认识佢。譬如我好开心，我今年十月接咗一个演出咧，个戏主要系环绕一个患咗白血病嘅小妹妹。我就睇到呢个故事嘅时候，个导演问我想有冇兴趣啊，我就 say 咗 yes 啦。因为就系呢一啲小众嘅朋友，佢哋好多时候大家根本唔认识佢哋啊。譬如我点解会有咁？有咁样嘅谂法，系我曾经试过做一个角色，就系要做一个智商正常但系身体劲乱嘅角色，好难做，完全唔识点做。但我就识咗一个坐轮椅嘅朋友咯。佢冇同我分享佢点解要坐轮椅，我到而家都唔知嘅。但系我同佢嘅相处，我就会觉得，原来我要演绎到一个叫做残疾嘅人啦。点解你要当佢系残疾啫？其实我认识呢个朋友，我觉得佢系生命嘅 winner 嚟嘅，佢一个 fighter 嚟嘅，一个战士嚟嘅。我自问我好多嘢冇佢咁强啊，我嘅经历冇佢咁多，点解我要觉得佢系一个有残缺嘅人啊？即系自此之后，我就更加会去谂就系、是、啊，有好多嘢我自己都唔了解，好多人都唔了解。如果剧场呢个媒介系分享嘅，我好想将呢一啲同多啲人分享咯，嗰样嘢唔一定 boring， 唔一定系说教嘅，但我只不过要将嗰个人佢嘅生命演绎翻出嚟，呢一样嘢好美丽同好需要咯。 嗯，有几个角色嘅， 好 儿子啦、情人啦、主人啦、工作嘅伙伴啦，同埋朋友啦。而家你已经一次过做紧呢几个角色啦。 嗯， 你自己评价边个角色做得最好咧？边个角色系令你觉得最难做嘅咧？ 或者做得唔好啊？ 死咯，有啲热泪盈眶添。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主人最难做。Molly 系我第一只嘅宠物。好似好不孝咁样讲，好似但我有直接同我爸我妈讲过嘅。我估我爸爸妈妈有一日佢哋即系百年归老啦。 嗯， 我懂得点去处理。即系我头先都讲我大家族啊嘛，或者我身边好多朋友，佢哋好多都年纪轻嘅时候就走咗，所以对于老人家或者同辈嘅死亡咧，我系几懂得去处理嘅。但系呢一只狗系，我即系会有一个我系佢爸爸嘅感觉，但我知佢一定会即系理应啦，可能我一阵死都唔出奇嘅，但系理应系佢会行得快过我。我而家见到佢开始老咧。跳唔到上床咁容易啦，我要买多一级楼梯俾佢可以爬上床咁样，即系呢一个系我未经历过嘅 吃力嘅， 一味都吃力嘅，我要尽力去做咯。但系有阵时都可能要撞过板先至知点做咯。咁儿子呢个角色一啲都唔容易，唔难做，因为我有最好嘅爸爸妈妈，佢哋冇 佢哋好了解我，佢哋好接受我嘅所有嘢，即系譬如接受我嘅工作系唔 regular 嘅，佢接受我选择嘅另外一半，去选择接受我生活嘅方式。有啲嘢可能对佢哋嚟我都难接受嘅，但系佢哋全部都 say yes 咯。咁所以爸爸妈妈系好容易处理。 你有冇觉得因为佢系爸爸妈妈，佢觉得拒绝个仔咁对于佢嚟讲都冇乜意思，佢可能都系。迫于无奈， 冇乜意思。 唔系， 我估有阶段系迫于无奈噶， 系迫于无奈接受佢呢啲嘢，因为你系我个仔黄耀祖。 系， 咁你会觉得伤咗佢嘅心？ 你谂下，哦，又冇有过，而家冇啦。因为我见到佢哋而家两个都好开心。其实由我选择入演艺学院，对佢哋嚟讲已经一个好大嘅挑战啦。佢哋我妈都话咯，成日都叫我哋考个车牌咧，仔揸小巴都好啊，咁样。佢真系想我教书嘅啫。因为觉得嗰样嘢稳定啊嘛，系咪？我真系试过挑战佢哋好多次嘅，好多嘅选择都唔系佢哋如愿系想系咁样嘅，佢哋都好想有小朋友啦，即系想有抱孙啦，系咪？咁呢样嘢我早就话咗俾佢哋知，冇可能噶啦，爸妈。我都有谂过要小朋友，有谂过结婚，但系呢啲而家全部都摆低晒冇谂噶啦。咁佢哋已经接受咗冇小，咪玩我只狗咯。但系佢哋容易处理系因为佢哋两个太好咯。咁呢个唔难嘅。 咁你有冇觉得伤害咗佢哋啊？ 冇。 嗯， 呢一方面嘅谂法，我有啲外国人嘅。我嘅生存唔系要满足我阿爸我阿妈，我要锡佢哋，我要照顾佢哋，唔系满足佢哋。如果我净系为咗满足佢哋嘅话，我冇咗我自己嘅话咧，佢哋死嘅时候可能我五十岁、六十岁，咁我嘅人生咪完全冇方向咯。我唔系为任何人而活嘅，我应该系为我自己而活嘅咯。 想到昨日，我想又笑，望向风里，爱天真浅笑，天空永恒幻变，多么奥妙，我却又自管不了。青葱岁月渐渐远飘，路上奔波，再也不懂浅笑，仿佛气球在风飘，怎意料？慨叹这是否需要？ 巴尔喺记者会话，有证据表明反法西斯主义同其他类似嘅极端组织，以及各种唔同嘅政治团体涉及煽动同参与暴力活动。另外，巴尔又为警员日前喺白宫外嘅公园清场驱散示威者辩护。总统特朗普喺清场之后，由白宫步行往圣约翰教堂，拎住圣经影相。巴尔话喺特朗普决定前往教堂之前，就决定喺公园清场，并扩大白宫外嘅封锁范围。两件事并冇关联。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西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4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54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2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8.6跌6.4，美团点评158.2跌6蚊，盈富基金24.74升2仙，小米集团12.9升2.4，阿里巴巴210.4跌6毫，中芯国际19.3升6.2，汇丰控股39.3升4.5。恒生中国企业101.5系跌5仙，中国平安80.85升3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5， 英镑 9.762， 瑞士法郎 8.112， 澳元 5.386， 加元 5.741， 新西兰元 5.017， 欧元 8.7895。 每百日元对港元 7.0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1.75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770 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 15,785 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54美元，卖出1,70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慢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彩虹村的。龙翔道去荃湾星河名居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彩虹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青龙头的交通意外呢，虽然已经清理了大约是半个钟头，现在还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小榄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小榄。另外车行在青山公路，所以现在青山公路都有车龙的。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加龙村的。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加龙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荷里活道去云咸街方向就挤塞，排到去楼梯街。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胜利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沙头角公路皇后山粉岭，都是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Summer Fun，你年学校玩得好认真。 每次做节目，我哋都会精挑细选一首好歌献给你。 打鬼的是鬼烂蛋，在个 CD 柜拿出来播的嘛。 不是的，我认真的，什么是鬼烂蛋啊，我认真找的，做节目前五分钟。 听好歌梗是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的美年康康啦。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正，今年16岁，我在正同中学读书，是女子排球队的主席和 A 区的副队长。我在6年级开始打排球，我亦都加入了香港队。我现在在学校和香港队打的位置是主攻手。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Hello， 子博。 喂 ，Hello，Hadi， 你好啊。 喂，咁嚟紧咧，嗱，6月21号就系父亲节啦，你嘅日子嚟噶啦，有冇期待过？两个小朋友会唔会准备啲咩俾你啊？ 我啲仔女有咁大个啦，都已经10岁、15岁咁样，可能因为屋企又经历咗啲嘢，大家个价值观都唔同咗啦，已经。 亲亲靓猪妈。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子博。 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九点钟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亲亲靓猪妈啦。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有点唱啊，先呼吁晒电话先。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安仔好期待等紧你嘅电话啊，系啦。咁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咁啊，另外我哋都要多谢大家嘅掌声，因为已经马上有掌声就俾刚才嗰位自编自导自剪嘅朋友啦，就黄耀祖啦。 系啦，我哋人生胜利黄耀祖。 唔系啊，因为有听众已经第一时间咧，头先佢就话 好鼓励啊嘛， 赞成黄耀祖嘅说话，做为自己而活咁样。 哦， 系 啊， 呢、 啊啊 這个系咁谂， 系啊，你最尾一句咁样，系 啊, 啊，我咁样完， 系 啊, 啊，你咁样完啊，真系，系 啊, 啊, 啊，你觉得点啊？而家你做完呢个访问之后， 可以尽啲啊，其实 再尽啲啊，佢咧，佢你知唔知嗰位听众咧，佢有咧嫌我哋，佢话我觉得你哋两个问我咧未够尽啊，咁样， 我又唔系嫌， 你觉 得 边方面想再尽啲？我哋可以而家现场咧追多两度， 哇，系又你嗰个下， 唔系即系咁讲啫，系咯，你我哋想知道你有边方面觉得唔满足咧？ 嗰日豪仔嘅訪問咧，我哋話：哎呀，爭在嗰個未講，跟住佢自己臨我哋嚟拎手袋走噶啦，佢都係話：嚇係啊係啊！咁、啊啊、但係早係咯，我哋點追都追唔到你喺度喊，最犀利都係 我又覺得佢唔 係 想 喊嘅， 唔係要喊，我唔覺得要喊就即係唔係嗰樣嘢嘅。 觸動你啊，你啊，觸動到你啊，叫做 我都可以就諗唔知啊，再大膽啲咯，因為我冇底線噶嘛。 即係你好想我哋剝開你件衫。 哦，咁呢一個就好易啫，我自己嗜好嚟嘅呢個。唔係，但我諗咧好開心，好多謝。 我哋咪間唔時又再大家互相 update 下咯。 可以㗎，即係亦都要好多謝，即係聽眾們，佢哋有好多意見留咗喺度，即 係 好多都會話，因為始終我自己做風騷係最短時間嘅，即係三年幾嘅時間而家。咁聽眾都會覺得啊，其實呢類型嘅訪問節目咧，即係可以令到我哋都認識你多啲 啊， 或者認識另外一面嘅你啊，又或者我擺咗 Molly 嘅相上我哋風騷嘅面书度，佢哋先至会话啊，原来 Molly 系大狗嚟噶，咁大只狗原来咁样，即系佢哋都唔知啫。 了解你多啲，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我哋冇倾到，即系其实听众对于我嚟讲都好紧要，即系又可能可能本身系做其他媒介，到而家可能之后再你搭地铁会有朋友同你打招呼，即系会同你讲两句，即系好日常家常便饭嘅，即系讲。啊！你而家翻工都唔遲到咁樣，即係可能係咁樣。我唔係啊，我九點半會翻到去㗎啦。咁樣即係呢一啲咁簡單嘅温馨問候嗰樣嘢咧，同見聽眾建立咗呢個關係，其實嗰件事係好靚。 咁呢啲平時我哋都會講㗎嘛，係咪？ 好啦， 邊有私隱啫？係咪？ 係啊，好，我哋就以後繼續嚟玩啦。 好啊，好啊， 好啊。 講埋都講多句啦，下個禮拜尋找快樂的人有佢嘅心情專訪， 係啊， 到我啦， 係啊， 好啊。 我估嗰個專訪。我剪镜嘅时候，大家平时以为啊，佢都做咗过十年啦，喺风骚度系咪？以为啊，认识佢，其实佢又会几赤裸地将佢另外一面同大家分享。留意住下个礼拜有曾志豪嘅专访啊！ 究竟曾志豪系个咩人呢？咁 衰人咯，咁就系 好啦。咁我哋嚟点唱？ 好，咁啊嚟咯，吓啊呢度咧，Winston 咧就话啦，三位早晨啊，佢外公咧今个月生日，想点唱啊？啊，郭富城强，佢话咧祝佢生日快乐啦，同埋香港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疫情快啲快啲快啲走啊！ 好啊，呢度我读一啲我哋 inbox 嘅点唱啦。 啊、 Winnie Wong 啊，佢就话咧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我老公啊人咧视网膜脱落啊，阴公星期二咧就做咗手术，不过医生话好 成功啊。不过而家咧就要靠佢自己啦。呢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咧，个头是要趴喺台上面做趴地熊。我之前有个 可以， 即你要耷低个头咯。 如果唔系会， 咁会影响嗰个 手术 嗰个成 长。 因为我之前都有个朋友啊，同可以同阿 Vinny 讲啊，佢又系视网膜有脱落嘅情况。哇，佢话趴地熊嗰个样嘢，佢话真系 趴咗好耐。 两个几礼拜咯，佢话开头咧都觉得啊，横掂都系疫情底下啦，会好啲嘅，都冇咩做。佢话趴下趴下，真系趴到想喊噶咁样。佢话但系总之咧，就希望佢可以早啲康复，叫我哋咧一齐同佢打气。 好啊好啊， 一定得噶。 系啊，要加油，要加油。呢度咧有个 Jackie 咧就话啦，佢话原来今日可爱教主啊。杨丞琳嘅生日喎，系啦，咁佢话咧就想听呢、這个雨爱啊，唔该晒咁样，咁啊应该有呢、這、句、個。 嗱，你又唔識唱呢首，我都唔識唱啊！ 我 第一首我 就識聽左邊咯， 係啊係啊。但我哋冇人聽到你唱咩咯。 好啦好啦， 真 係盡咗力㗎啦佢。好，呢度咧係 Ivy 啦、阿 Julia 啦，同埋阿 Hannah 咧，都係話啦，嗯，佢話咧香港香港台加油啦，香港人加油啦，香港電台加油啦，咁啊都想點唱明天會更好，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加油啊！香港人不朽， 系啊， 好啊。 呢度咧有 Winnie Liu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早晨啊，我系 Winnie 啊，今日咧想点唱小凤姐嘅每一步啊。佢话因为香港嘅气氛加埋疫情咧，真系令人沮丧啊。但系都好希望香港人咧可以失望，但系唔好注望，唔好绝望啊。咁样，佢仲引述咗几句嘅歌词添啊。佢话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香港人加油！ 点唱噶？佢嗰个好似系 每一步系点唱啊？阿田姐 应该系田系最熟噶咯。 每一步 系啊，我都唔 走上每段路，问有几高？系好似系咁样噶，系啊，噔噔噔， 一阵间搵下，我哋又搵下。因为就算你头先唱得啱，我哋听得唔准确，唔系你嘅演绎嘅问题，系我哋耳仔嘅问题。 尽咗力，我头先大家记得啦， 大家都 你攞个音乐 back 住啊，应该。 等下，嗱呢个 Joyce 同你讲啊，曾志豪，佢话祖祖你好有要求，好专业，今日对豪仔嘅特别嘅准时同埋准备嘅 comments 咧，好同意。系啊，佢话我想点成功需苦干。 好啊，好啊， 真系呢只啊，一步咚咚咚咚。好，我继续读啊。 好啊， 好啊。 好啦，呢度咧有个 Owen 啊，佢就话风骚三宝，你哋好。香港加油啊！大家要一齐努力啊！要同阿 Gary 即系我啊讲句加油，咦？即系佢听，即系听住。 我想话俾你知，好多 message 都同一个今日 都系叫 Gary 啊嘛。 佢唔系用 Good Morning， 佢用 Gary Morning 都有啊。 都系多谢 Katrina 啊，真系啊，系啊。 Katrina 系天意啊。 系啊，咁佢就咧贵妈咪早早啊，你哋都要努力啊，咁样咯。 一定一定。好，我呢度咧有 Tiger Low 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人大家好啊，今次咧系我人生嘅第一次点唱啊，想点唱俾咧六月。三号啊，即系前两日啊，佢太太 Rebecca 生日啊，祝佢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香港人加油啊！ 好，呢度啊，痴痴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系我同我妈生家姐咧生日啦，咁啊，祝咧双子座嘅妈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咧永远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好啦，呢度有一个咧就话 Charlotte 啊，佢话咧我系 Charlotte 嘅外祖母，所以我其实个名叫 Mimi 嘅。由于疫情嘅影响啦，佢话咧已经停课半年啦，我孙女咧每日都好挂住咧老师同埋同学啊。好彩下个礼拜一咧终于可以重返校园啦，恭喜晒！佢好开心啊，亦都咧觉得全港小学生咧一齐开学咧好开心，可以同疫情讲声拜拜啦吓。咁咧佢话咧我就写低咗几句。我发自内心嘅心声，佢系真系写噶，因为佢系真系 fax 咗一张手写嘅真迹，佢系咁样写噶， 有诗啊， 瑶草天天好写意， 督撑 花田甜美若天使， 哇， 豪仔聪颖有急子， 叮当 聋哑之时不远耳，不远耳， 哎呀。 系啊，因为嗰人喺 Give Me Five 度咧都有问到咧，话要生个女啊咁样咧，系 啊，我话都差唔多就够啦咁样咯。 系啊， 哦、啊，佢系我系 off mic 同阿子豪讲定系 on air 讲，我都唔记得咗啦。 系啊， 都类似啦。 你谂下，记唔记得？因为我哋访问都有问到，如果我剪咗悭翻啲 airtime 啊嘛。 咩？你有冇问到？我唔记得咗。 有啊，我哋访问 咗。咁我捞乱咗咧，可能我同你哋讲嘅系。 唔紧要啦，我哋都系咁样捞下捞下。 系啦，好啦，好啦， 好呢度咧有 Macy 啊，佢就话风骚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喺度咧想补足南南妹一号， 即系南妹啦。 男男妹一号， 点解佢读到咧？我觉得佢想讲一号中三号第二名咁样嘅。 我谂系六月一号嘅意思，我唔知啊。一号十岁，同埋祝佢生日快乐。 系咯， 我读咗啦，好啊。 系咯，即系真系好似讲 pace 咁 啊。好啦，這個、呢个咧 ，Solani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阿仔听啊？希望咧佢听到啊，龙龙你加油啊！咁啊，希望咧你快啲冇事，可以一家团聚。应该咧，就唔可以点咗你想听嘅歌噶啦，但系都希望咧，系你想中意听噶啦。香港人加油啊！ 即系 边 首哦？ 系啦， 得啦，我估到啦，系啦。 歌名都可以讲， 歌名可以讲嘅， 唔系禁歌嚟嘅，老细都系咁讲嘅。 唔系啊，佢冇讲系咩歌。 哦，佢只系冇讲咋？ 我以为系你读到咁隐晦。 系啊，佢话佢应该听唔到你想点样嘅歌。 哦， 啊，香港电台加油，香港人平安啊！ 好。 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代表人物美国二人 DJ 组合 The Chainsmokers。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有 The Chainsmokers 专访。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又可以戰住頭先大家好想聽嘅其中一隻歌啦， 哦， 楊丞琳，不過我找不到嗰隻《如愛》， 揾 住隻左邊先啦。 好啦， 啊， OK， 電話號碼18723888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點唱，網上留言都繼續歡迎啊。 好啦，呢度有一個咧就係，是，拼煙啊，佢就話咧6月30號係我同我老公咧結婚13年啊，個女咧就6月15號生日，個女啊今年咧20歲㗎啦，不過呢個女咧。佢话就系，佢前夫所生嘅，不过冇紧要啊。我哋咧而家老公咧都系当佢亲生咁样咧爱护住佢噶。13年以嚟咧，老公咧亦都系当咧个女系亲生咁照顾。 哦，好美丽啊！ 系啊，佢话原因咧就是，有一年佢曾经见过新闻咧，就有一啲唔开心嘅新闻啊，即系有啲可能系嗰啲后父啊虐待小朋友。咁， 哦， 所以咧老公咧就话喂，冇血缘关系都唔系问题噶，可以当自己女咁照顾噶嘛。佢話咧，所以有病一定係會帶佢睇醫生啦，教佢做功課啦，所以佢就好即係好感恩啊。咁，所以咧，佢都希望咧疫情盡快完結，香港人要加油啊！希望在明天。 係啊，好啊。呢度咧有 Henry 啊，佢就话早晨啊，三位，今日咧可能系我六月最后一次朝头早可以听住你哋嘅直播啦，因为之后咧嘅朝头早有嘢做啊，所以听唔到直播咯。佢话好多谢我哋喺呢段时间咧带咗欢乐俾大家，最后咧祝埋我哋三位要继续加油，继续为香港人带嚟欢乐，同埋豪仔啊加油啊！香港人咧系会继续支持头条，咁啊咧就想点唱林海峰嘅《努力奋斗加油》，希望全香港嘅人咧每日都可以努力奋斗加油。 收到晒噶啦，我同 Gary 都收晒啊。 好啊 ，S 就话啦，喂，风骚宝宝啊，佢今日咧系佢啊，祝佢嘅契孙女身体健康啊！你知唔知佢几大啊？佢十二招咋， 哇，十二招， 即 系 好新鲜呢个 B B， 系啦， 啱啱出炉啊， 新鲜出炉。咁咧佢话好紧张，好开心，一阵间可以见下佢，同埋咧祝佢嘅新手妈咪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香港人都生活愉快，加油。 好啦，呢度有个威 Black Little 啊，佢话咧我要点唱俾我老公听，佢咧系一个中学老师嚟噶。高中咧就今个礼拜一咧就复课啦，咁佢工作压力咧都大翻好多咯，加上咧 佢系中史同埋通识科老师，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啦。咁啊，佢都身心俱疲啊、哎。希望咧，你哋可以为佢打气，等佢知道并不孤单啊！感谢你哋啊，加油啊，老公，我哋都为你打气啊！ 我都嗌佢老公啊，真系老公， 老公 加油啊！ 系啊，不停唔好嗌啦吓。 知道咧系好大压力嘅工作，因为都有好多未知数，成个龙门摆嚟摆去咁样，好似就摆咗你哋上个台度咁啊！ 唔紧要， 辛苦晒，加油啊！呢度咧有新加坡嘅阿君啊，佢就话咧，哎呀，琴日咧佢咧就住喺吉隆坡嘅妈妈咧就突然走咗啊，不过疫情嘅关系咧，佢而家都唔知可唔可以翻到去呢个吉隆坡度咧见到佢妈妈最后一面咁样。唉，即系听到呢度，我哋都唔知同你讲咩好啊，君。但系咧，唯有同你讲，唔系孤单嘅。妈妈可能只不过去咗一个咧，另外嘅地方继续同你相处，你都唔好太伤心啦。 系啊，心仲连结埋一齐嘅。 系系一定一定。 Okay, 好啦，呢个 Betty 咧，佢就话啦，今日咧就话佢好朋友啊，曾景兰咧，佢生日啦，咁祝阿景兰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每日咧都可以开开心心。 Florence 咧就话啦，哎呀，我好想点只歌叫做偏偏喜欢你。咁啊 ，Eva 咧就话啦，佢啱做咗个手术啦，系乳癌手术嚟噶。咁咧，佢就希望以后嘅自己咧系会变得更加坚强啦。身体一定要健康啊。琴日咧就知道弟仔失恋，希望咧佢重拾心情咧，一切咧都会有曙光嘅。失恋呢啲冇问题嘅，经一事长一智。 系 你睇下田当日令到几多人失恋？ 真系有咩？ 佢尖东海旁嘅岁月， 佢都话唔多噶， 系咩？ 佢吹到咁大啫嘛。 我哋继续信咗，真系。所以冇事嘅 ，Eva， 你一定要保持坚强，同你个仔讲咧，小事小事。 同埋就算失恋咧，好快可以揾个第二个。你做完个手术之后咧，好翻晒之后咧，更加健康添啊！会啊吓。 OK， 呢度啊，阿叔拎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默默向上游，哥哥唱嘅，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全首歌嘅歌词都好有意思，希望大家香港人都加油，默默向上游啊！ 好啊，默默向上游。 好，我呢度咧就有咪咪啊，佢就话风骚三宝早晨啊，想点首身体健康俾个仔听，因为咧六月十五号系佢17岁生日啊。点解17岁生日要点身体健康呢？我谂唔到呢个 theory 嘅。 咪如果我咪需要咯？ 但系咁又系，但系佢有个祝福俾佢个仔仔嘅，希望最紧要系咩呢？平安健康 系啊，咁呢个好紧要啊，系咪、啊？好呢度咧，继续啊，有啊，阿 Ken 威风咧就话啦，祝大家咧香港人加油啊，总有你鼓励，可唔可以点咩歌咧？ 1872318，新闻之后就会继续接听你电话噶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牛池湾平定道近虎山道位置有大树倒冧，两男一女途人受伤，三人先被送往附近的东九龙分科诊所，再转送联合医院治理，送院的时候清醒。事发在早上十点几，事后有外判商的人员用电锯将冧落来的部分锯开，暂时搬上行人路边。当区区议员胡志健到场了解，他估计树木折断的原因是受到严重侵蚀，又说该区由康文署管理的树木每年进行一次检查，正是了解出事树木位处的斜坡是不是路政署管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就两宗案件提出私人检控，包括控告去年11月11号在西湾河向少年开枪的警员一项意图谋杀罪，以及一项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射击作为交替控罪，以及一名的士司机去年在深水埗涉嫌铲上行人路撞人的一项危险驾驶罪。东区裁判法院召开内庭聆讯，以裁决会否发出传票传召被告上庭。许智峰在出庭之前表示，由于反修例运动开始之后，政府对警察暴力的因循和偏颇，认为现行投诉的制度无法取得公义，因此提出相关的检控。旺角亚街老街近波兰街昨晚有大批市民聚集，警方说昨晚大约九点有人以围栏和雪糕桶等的杂物堵路，事件中共是拘捕四名男子，年龄介乎21至70岁，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其中两名分别21和55岁的男子亦都分别涉嫌袭警和拘捕被捕，四人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旺角警区重案组跟进。东区医院前运作助理因为向上司送赠价值超过1000元的礼物，承认三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近八星期。裁判官裁决的时候说，案件涉及行贿，罪行严重，必须判处监禁，又向被告表示有关行为经社会多年的努力才能够杜绝。事发在2017年，当时50岁的被告在东区医院任职洗衣部运作助理，因为感到被上司针对，认为是经常被偏配较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6月至11月期间先后向当时并非生日的上司送赠价值300元的蛋糕，价值195元的干鳄鱼肉，同埋两只共值约660元嘅新鲜青边鲍鱼，总值1155元。佢嘅上司旧年向医管局投诉揭发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0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5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2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8.4跌6.6，美团点评158.4跌5.8。盈富基金24.78升6仙，小米集团12.9升2.4，阿里巴巴210.2跌8毫，中芯国际19.32升6.4，汇丰控股39.35系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101.5跌5仙，中国平安80.9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56，加元1.349，人民幣7.11， 英镑对美元 1.261，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814 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 15,785 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09.79 美元，卖出 1,710.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六月心一番，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我桂花田觉得最开心就是做白雪公主， 不是吧？ 的母校 哦， 因为阿摩的成日都会赞我是最靓的嘛。 不是，他是赞白雪公主最靓、哦、 我生白雪公主出来的，即是我都靓， 但是你后母啫、哦、 那我不做了，我做回桂花田啦。 从此桂花田仔丰收快活人，快快乐乐咁样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紧嘅系周末有情人。 思芬，就咁听声，我都听得出佢好大隻啊！ 杰彤，你都系抹翻啲口水先啦。佢系我哋今个星期新环节嘅嘉宾嚟噶，所以如果你都想知道佢嘅感情世界嘅话，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今个星期有我 Ryan 陈安娜， 系咪可以叫佢上嚟做掌上压噶？我可唔可以帮佢抹汗啊 ？On a Saturday night。 音乐情人完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连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Ang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靓歌再重聚。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电话号码18723888，星期五咧，而家仲有最后20分钟嘅丰收快活人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好，网上留言继续欢迎吓，咁呢度咧又话 Angel 啊，佢话咧前日三号咧系佢嘅宝贝仔11岁嘅生日啊，祝阿仔咧身体健康啦，永远都幸福同快乐，日日都有得食有得玩就最完美啦。大个仔啦，希望咧你主动啲识得执就好，执好自己嘢啦。 我以为大个啲主动啲去识女仔添，我以为呢个 都要啦，都要啦。 识得执好自己嘢，唔使咧成日咧要阿妈操心。不过咧最紧要系你嘅身心灵咧都健康就最紧要啦。多谢晒我哋。 好啊，呢度咧有阿刘小莲，佢就话咧6月6号啊系龙凤胎儿生孙嘅生日啊。我哋系5岁噶咋，净系主要系听英文嘅，所以咧、可唔可以听到呢个英文版嘅 Let It Go？Let It Go，Let It、oh, sorry 呢度 Let It Be 喎，系点解会唱到嘅？ 唱俾五岁，点解会唱 Let It Be 咧？系嘛？ 哦 ，Let It Go，Let It Go 系啊，佢话因为咧佢嗰个爸爸咧系英国爸爸、中国妈妈、哦，所以你就用英文为主，唔识讲英文噶。 好有 爸爸， 佢爸爸咪中意听 Let It Go，Let It Go，Let It Go， 哇，好啱音啊！原来 Frozen 系可以同佢连埋一齐。 如果我而家有魔法嘅话，我想嚟 Frozen 咯。 呢对咧似唔似？似唔似我哋 似啊！私房菜嗰阵时， 私房菜嗰个系外国爸爸、香港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可能系佢哋嚟噶，即系唔系佢大好多，佢大好多， 系啊，五岁嘅系啊， 多大啲嘅， 系啊，总之就祝佢哋咧 Happy Birthday。 OK， 呢度有个 Anytime 咧就话啦，喂，桂花电灯之王要做点 啊？ 我要点唱咧？因为六二四咧就系我个孙仔，佢个名叫哈宝啊。系啦，哈宝，我哋系三宝，佢哋哈宝，哈宝生日。咁咧，29号咧就系我妹妹，个名叫细姨，佢生日啦。 细姨你好。 系啦，总之就全部人都身体健康啦，为你哋都要加油啊！ 我知道， 好啊，大家加油啊！ 好啦，叶家辉咧就话啦，想点唱俾爸爸听，系啊， 细声唱， 我忍住咁样唱， 咁样啦。叶家辉就话爸爸咧就早前咧证实咗有癌症啊，咁咧希望咧佢保持咧住开开心心嘅生活，要努力加油，同埋咧 正能量啲。 正能量要咧系啊，对抗呢个癌细胞咁啊，希望咧三兄弟姊妹咧都会睇住你同埋四个孙仔孙女快高长大嘅。 系 OK， 好，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睇下你有啲咩要同我哋讲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喂，你好，你系咪乐乐咧？ 系 乐乐， 系啊，系乐乐啊。 你系乐乐啊？ 乐乐你好，你几多岁啊？乐乐， 我十岁， 我十岁咯，我系甜甜啊。 喂， 你今日有咩想点唱啊，乐乐？ 今日系我表弟生日。 哇，你表弟佢叫咩名？ 希希 希 希 希希希 希希，未听过噶。系啊，咁你有咩同佢庆祝啊？ 同埋我爸爸妈妈结婚周年纪念。 哦，几多周年啊？知唔知啊？几多周年啊？ 十三年 哦，咁即系佢哋结婚第几年生你啊？你知唔知啊？ 呢条数学题有啲深啊， 系啊，不如咧 三啊， 佢十岁啦，识啦，好叻啊，你真系。 咁爸爸妈妈今年咧十三周年嘅结婚纪念，你有啲咩说话想同爸爸妈妈讲啊？ 希望佢哋今日过得开心啲，我听佢哋话多啲。 哦，你平时系咪就唔听佢哋话噶？ 唔系， 咁啊好啦。不过我听到你个尾音好嗲咧，证明都应该系有啲保留嘅，真系啊。 喂，爸爸妈妈叫咩名啊？ 佢 英文名都得嘅。 Raymond 同埋 Leon。 哦 ，Raymond 同 Leon， 妈妈叫 Raymond， 几好听。 系啊 ，Leon 个名都好特别啊。 妈妈叫 Leon。 哦，原来系咁样。 咁你有冇啲咩特别嘅礼物送俾佢哋啊？定系你谂住而家不如唱首歌送俾佢哋都得噶？ 冇啊， 好决绝啊！ 咁你哋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表弟？ 好啊，我同 你 唱， 一齐唱， 我同你唱 Let It Go 好唔好啊？一二三 ，Let It Go。 得啊， 我表弟系男仔啊。 男仔唔唱呢只歌啊！ 男仔点解唔睇到？ 唱 Let It Be，Let It Be，Oh，Let It Be，Let It Be。 咁佢中意听咩歌啫 ？Happy Birthday 啊！耶，好啦，嚟啦，一二三， 一齐唱 Happy Birthday。 乐乐，唱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Hey，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嘢，吹蜡烛啦吓，多谢晒乐乐电话 ，Thank you， 拜拜。啊，乐乐好酷啊，真系， 好啊，系啊。 但系我唔知啊，我十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我谂我十岁嗰阵时系唔会够胆打电话上电台咯， 系咪啊？ 我唔够胆啊，所以我听到佢阿妈喺隔篱嘅， 哦，都系嘅，都系，佢阿妈 Raymond 啊嘛， 系啊， 系咯，好啦，我哋再听电话咯。 Hello， 第二位 ，Hello， 风骚快活人点唱？ 系，我系吴小姐。 Hello， 吴小姐 ，Hello， 你有咩想点唱今日？ 我好想借大气电波祝福我家 姐今日嘅手术一定要成功， 系 快啲康复啦。 嗯，系小手术， 因为佢喺国外医院咧做一个肿瘤嘅手术， 系， 同埋佢颈嗰度都有啲淋巴癌， 系， 咁希望佢会系经过个手术之后咧快啲康复好翻， 要 继续行佢嘅人生路。 系啊，梗啦，做手术系拎走啲唔好嘅嘢嘛，咁跟住咪好翻咯，系咪啊？ 但佢惊佢化疗咯， 唔使惊啊，有得做。呢啲手术就已经是一件好事，是不是？ 是啊，这个我都明白的，所以我都在大气电波祝福他，是我对他是浓情化不开，因为他挺喜欢周华健的。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 听不清。做完手术之后听我们做节目，那我就多些正能量，好不好？ 是啊，还有希望他在博爱医院那些感激波 有医院嗰啲护士同埋医生咧，为佢做呢个手术。而家仲未收到佢消息噶，今日做啊，佢系朝头早八点咯，但系应该未完咯，我唔敢打电话去问个结果先。接埋你嘅电话，我会打电话去问佢哋 点样咯。OK， 系咪呢一段时间咧，吴小姐啊，你哋都未必可以去到医院度探家姐咁 啊？系啊，所以靠电话 视像会议咁样。 我对佢系积极噶，因为我对佢好有信心。 好， 我哋都好有信心，我哋一定要咧， 希望佢快好翻， 齐心合力帮阿家姐手，我哋都叫家姐啦， 加油啊， 打赢呢一场仗啊， 好似吴玉珍啊， 系啊，珍姐， 加油啊，珍姐， 加油啊， 仲有我先生咧，上喺2019年嘅年头咧，我先生走咗，咁但系啱啱参加完你哋嗰、那个甜嗰、那个甜品嗰、那个 系嗰嗰时同我哋一齐喺度煮煮甜品， 上嚟嘅同我先生，嗰时候你记唔记得啊？你仲话佢哋永远都好似系我老公系唔放手咯。 是啊、哦、是不是成日揽住你 那阵时是煮是、啊、煮什么甜品啊那阵时你 椰汁木瓜雪耳西米露。 哦、 我记得啊 是啊我先生上年跟参加完你哋那个节目之后呢四月就飞十三号走了啦。咁、但是呢我开始都放低噶啦，咁喺而家嚟紧六月十三号咧，系去正式上位咯，去入伙啦。 O K， 系啊，我戥佢开心咯， 戥佢开心系啊。 我前半生咧，我黄月祖，我头先有听你个访问，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我而家都咁样对啲老人家同身边嘅小朋友同埋宠物，我觉得人生咧最即系最无助嘅人咧就系、是。老人家、小朋友同宠物，呢样呢三样嘢唔可以黑佢哋咯，同埋要用咁嘅心态去对佢哋咯。 系， 我哋要做一个好嘅聆听者， 听 人哋讲乜嘢，尤其是老人家佢哋讲啲乜嘢嘅话咧，你真系听啊，因为佢只系需要你聆听，系咁简单。所以我哋咧 好易氹咯，佢真系好易氹。 我估我哋三个咧都会继续努力学做一个好嘅聆听者，听我哋嘅听众，你哋同我哋分享嘅嘢。 我哋就好荣幸咧，我哋嘅节目咧曾经可以见证住你哋爱情嘅路上，系啊，多谢你参加我哋嘅节目， 系啦， 咁所以我谂。 开心啊！嗰阵时都，但冇谂 过会 系咁 样 咯。 明白。所以你而家拣呢只歌咧，我谂又送俾你嘅家姐咧。其实我谂亦都系同先生，亦都系同一番嘅信念咧，用情化不开嘅会 系啊。 你好叻啊，吴小姐， 系啊， 真系好叻啊你。 系。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前半生系为佢而走咯。但系而家我下半生咧，我系为我身边真系关心我嘅亲人，同埋尤其是我家姐同妈。因为他们到他们我是站回起身继续行一样的路 一定可以行到一条很漂亮的路 是啊最绝话咯 是啊最紧要是家人啊有家人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扶持呢很紧要 是不是啊 因为我家姐一句说话我这么多病都可以站得起翻身还站在这里为什么你没有病没有痛为了这样的事而搞到自己这么颓 咁冇斗 志， 咪同埋你 企快身啦， 咪明白嘅。 咪同埋你记住咧，你话你上半生为佢而活咧，你而家下半生嘅路咧，其实佢都陪住你走噶，不过用唔同嘅方式陪住你啫嘛， 都系一齐行噶， 系咪？ 系啊。 咁嗰啲都过去晒咯，我听到你而家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定可以行好你每一日嗰步人生嘅路道路嘅。 你得闲再打电话俾我哋，好唔 好？ 好 啊，倾个偈啊，我哋 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多谢晒， 多谢， 多谢你，拜拜， 拜拜，吴小姐， 拜拜， 拜拜。化不开，却清楚这是爱。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再不舍也愿意，再不舍，再不舍。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呢度咧有阿丽河咧，佢就话啦：田祖豪早晨啊， 早晨， 好想好想，梗系听明天会更好啦，因为咧佢要帮呢个屯门医院加大油，咁啊要同冯姑娘啦，同埋其他姑娘都收听嘅，多谢多谢咁多位。 好，我呢度咧有好多嘅朋友啊，都同我哋打气啊，嚟有呢个啊温粒啦，佢就话小豪子撑你啊，另外咧有阿 Cico Law 咧就话香港人加油，香港电台加油，头条新闻都要加油啊， 好多谢。 系啊，阿 Mandarin 啊。都是说香港电台顶住啊，咁啊许崇金都说香港电台嚟加油啦，咁咁啊另外呢阿 Marlo 呢就说你哋三好好啊，最近呢点首好 hit 嘅歌啊，热门嘅剧集想见你入面伍佰唱嗰首歌，佢话呢希望呢好似套戏里面呢听到呢首歌呢就可以回到之前嗰个时空重新嚟过重新出发。 好啊，好，我哋又听下听众电话喎， Hello 嚟边个。 我是俊熙啊。 你是俊熙啊。 俊熙你好。 你今年有没有八岁啊？ 你不好玩啊。 咁你即是几多岁啊？ 我十岁咯，真是。 哎呀，原来是啊。咁我又估多了两年啦。 你唔记得我啦咩？我打个电话嚟讲，我俾你听噶嘛。 系 咪 啊？ 系咩？ 系啊。 系又唔记得咯。 喂，俊熙，咁你读几年班啊？咪就下个礼拜一，你使唔使开学啊？要 唔好玩啦，而家都翻紧学。 唔系啊，我就系想点唱俾六月八号同我一齐复课嗰啲同学。 哦，好得意啊！我听到你把声。 咁你系读几多年班啊？而家俊熙， 唔好玩啦。 我小四啊。 咪咯， 你小 气 啊！你唔好小气啦。 咁你唔好玩啦，系高年班翻复诶复课嘛。 小四咁可以系小五啊嘛，唔得嘅咩？我咪几多年班咯。 你唔好喺细路面前嗌交啊！话你听。 我哋冇闹交。 系啊，系啊。俊熙，咁你喺屋企有咩做啊？而家 哦，做功课咯。 仲做紧功课？ 仲做紧边科啊？ 仲喺度试做紧。 仲做紧啊？做紧英文咯。 仲做紧。 我想问咧，而家中文咧嗰啲作文咧有咩题目？你觉得哎呀好难作噶？ 诶，唔好玩啦，有边条唔难噶？ 问下啫。 嗰啲引用嗰啲咯。 引用 嗰啲啊？即系引用啲例子嗰啲啊？ 系咯，即系你要例如揾一个即系啲以前嘅人讲嘅。说话，跟住你就将佢 引述名人 喺一个例子度咯。 哦，即系曼德拉嗰啲咯。 哇，咁细个已经做呢啲嘢噶啦。 可能佢哋名人会唔会就系话班主任曾经讲过咁样嗰啲都算噶。 通 常 系历 史人 都算啊，系咯，佢当班主任咪历史人咪咯。 白雪公主曾经讲过， 系 魔镜魔镜， 边个最靓就唔系佢讲嘅， 算唔算啊？呢啲算唔 算 啊？ 算啦算啦，系咪啊？ 系咪好难啊？呢啲 嗱，咁你我哋俾佢点唱啦？不如 佢好惊啊！而家 系啊，嗱，你头先话咧要点唱俾同你一齐喺六月八号咧就一齐开学嘅同学仔听，有啲乜嘢说话想同佢哋讲啊？俊熙。 要多啲洗手， 唔好搭咁多膊头，系咪啊？ 啱喎， 系啊， 多啲 洗手， 唔好搭 膊头， 系啦，咁样。 仲有咧， 休息要唞唞。 仲有小息嘅时候，尽量都唔好同人哋分享食物。其实食食嗰啲零食都最好唔好。 哇，咁啊好咯，你可以唔请人食嘢咯。 佢个班长嚟噶嘛，俊熙你 系咪？你 系 咪做班长？ 唔系啊， 系啊。 希望嚟紧四年班你系咯，即系你翻学之后。 你最好朋友叫咩名啊？ 我最好朋友啊， 系啊， 记得咗咯， 有好多好好嘅， 好多噶。咁你最想请边个朋友食嘢啊？ 都话唔好请人食嘢，头先未话咗，又听我都话你唔听讲嘢噶啦。 俾你哋讲翻头先一句，唔好 玩 啦。 好啦，多谢。 但我想问多个问题啊，俊熙啊，你知唔知你有冇得放暑假今年？ 唔好玩啦。 有啊， 即系都有，即系都系七月中就有得放暑假啦，系嘛？ 系啊，咪话有咯。 系咯，我绝对唔会再问同样嘅问题噶。你想暑假同边个同学仔玩啊？ 都好少同啲同學仔玩， 唔好玩啊！ 咁你聽多啲我哋做節目啦，多謝曬俊熙， 多謝 有啊， 嚟啊， 好啦， 喂， 嚟啊， 我想點唱 许冠杰嘅学生歌。 哦，咁有兴趣，我哋唱俾你听好唔好啊？ 一二三，学生歌要温书咯，每日日挂住踢波， 踢波 顾住肥佬咗， 冇阴功咯，连学业爱莫能助。 其实我哋点解仲会中意呢首歌嘅俊熙？ 梗系爸妈听啦，肯定。 系 咪 啊？ 系啊！ 好啦好啦， 中间好激昂噶，蚂蚁亦要搵嘢食， 少咗亦要多努力咁 样都得噶。 好 嘅， 多 谢晒俊熙，拜拜。 두드린 꿈을 까 그댄 내 귓가에 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 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숨없이 기다린 我都唱到啊，犀利啊！泰妍啊 ，Happy， 呢首歌非常之简单。 我哋嗰个拍档又揞住咗自己个头咯。 佢想唱但佢唱唔 到。 其实点都系英文嚟嘅， 成只歌系韩文嚟噶。 佢系呢 个，所以我咪话韩文歌里边嘅一个歌词，我识唱。 系啊 ，Happy。沙冷气， 系啊，我都想讲呢句，但好惊讲错呢句，所以我咪好够胆唱呢句。 你当晒冷咁讲咪得咯，晒冷 够胆，我唔够胆玩，我认输。 啊，杜华又点唱吓 ？Dennis 咧就话啦，祝三宝工作顺利啦， 多谢， 好叻啊，可以举到个嘴啊，有四十岁啊，阿祖你仲劲啊，即系讲 举到过咗我哋小国 即系个手啊，系啊， 得我唔得啫嘛， 系啊，去到尾啊，二十岁豪仔你真系咧吓，哎呀。佢真係想講你話，真係不～ 不举咯， 系啊， 不举冇问题， 节目都咁讲噶， 系咯，冇问题。 另外咧 ，Kevin 就话啦，听日咧就系六月六号咧就系阿罗海玲咧阿 朱丽 系啊嘅生日啦，佢话祝佢生日快乐咧，唱歌嘅事业蒸蒸日上。 好啊， 班 fans 一定会支持你噶。 系啊，我都会用我嘅歌声咧去为佢打气噶， 为佢弹奏一曲啊，譬如你用你嘅歌声。 系啊，嗱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在个雷暴已经唔见咗， 系啦， 咁啊精精神神过呢个周末啦吓。 冇错，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